纯粹资源提供者，而不需负责教育的质素。因此对史提表达睇法和提出处理的意见，绝非政治干预考试。有关史提问考生是否同意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利多于弊。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在教育局网页撰文，为一些牵涉大是大非的题目，例如侵略、屠杀，完全不应该引导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讨论其正面价值。他质疑有人尝试合理化这些命题，硬要讲是开放题题型，是完全失焦的诡辩。考评局前秘书长蔡次昌撰文表示，取消题目是公开试的严肃项目，要以科学为基础，赋予学科专家专业意见，偏离正轨，放下专业，后果严重，促请当局三思，以考生为重。天气方面，受一度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早有骤雨和雷暴，九龙和香港岛普遍录得10至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同星期三骤雨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雷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的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咧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真系需要翻多少少咧，就系太阳嘅光先至得啦吓。出边唔系话冇嘅，不过咧好快脆咧，可能就会俾好多嘅乌云咧咁啊遮住啦。因为见到雷暴警告生效紧啦，咁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45嘅。咁啊，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5月18日，农历方面咧，咁啊4月26日嘅。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咁啊翻到嚟陪住大家嘅有嚟自二台嘅白月涛，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会话，儿童咧都有好多属于自己嘅权利，我哋咧需要好地捍卫嘅，系嘅系嘅。其实单纯只系讲成长，都已经咧系每一个孩子佢哋啊应该有嘅权利。而喺呢一个嘅权利底下，原来成长嘅过程入面，亦都系佢哋咧就系一定要经过嘅好多可以用战场去到形容，因为当中咧可能会系好平淡。好平坦嘅一条路，但系有阵时都会遇到好多崎岖嘅路段。喺成长嘅过程入边，有悲欢，亦都有离合。成长令到一个人不断咁样去到累积佢嘅经验，从而变得越嚟越成熟。你会唔会有足够嘅权利去到俾你嘅下一代，或者俾你身边年纪较小嘅人好好成长嘅机会呢？ 可不可与你放胆嬉戏，忘掉日与夜那些响期，不管身边几多无聊道理，手拖手与你出好戏，游行直到夜晚多凄美，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沿途留心，将心的知觉也着紧。我认我认我爱得太过分，人群渐近。哪怕你说我天真，凭我彻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长远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结尾，把我一切在乎你，没有想。为爱着你不舍弃，争取多一次我身边有你，沿途祈祷，始终一天我会望到，你是你是我的所有态度，无从预告，多曲折每段路。路中几多的劝告，我怕我会听不到。凭我彻底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晚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噶。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30度啦。最和缓嘅西南风，咁啊，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稍后以及星期三咧，骤雨就会减少噶啦。而家25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咧就系现正生效嘅。一首嘅歌曲《爱是最大权利》，乒乓。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话是话，由细到大，我哋成日都会见到啲人啊戴太阳眼镜啊，系咪？咁啊，我细个嘅年代咧，就觉得戴太阳眼镜就容易俾人话招积嘅。而家呢个年代唔同啦，咁啊戴太阳眼镜可以好好地保护自己双眼啊嘛，系咪？咁但系成日都系听噶，喂，有太阳眼镜啊，又有墨镜噶，其实两样嘢系咪一样嘅咧？嗱，太阳眼镜就系用作咧就系遮呢一个嘅太阳光线嘅一个镜嚟噶。咁啊，人咧喺阳光底下通常都要调节我哋自己嘅瞳孔大细，去到咧就系调节呢个光嘅通量噶。咁啊，当光线强度超过我哋眼睛可以调节嘅能力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造成伤害。所以我哋先至咧系需要咧就系用呢啲嘅太阳眼镜，去到咧就系帮我哋挡一挡啊，咁样咧只眼睛啊就会好啲噶啦。嗱，墨镜咧就系单色嘅一种眼镜分类嚟噶，咁啊，但系太阳眼镜嘅颜色咧就会比较上咧系多啦，五颜六色都有嘅。咁所以话啦，一定要区分太阳眼镜同埋墨镜区别嘅话咧，其实原来系好难去到分别嘅。咁但系我哋都要咧就系留意一下啲乜嘢咧？太阳眼镜或者而家可以将佢归纳埋叫做统称为呢一个嘅叫做墨镜啦。有啲咧，例如叫做偏光太阳眼镜，呢啲咧就可以我嚟阻挡到紫外线同埋红外线，同时外界嘅环境嘅颜色咧。并不会改变，只有光线的强度改变，好像咧就系阴天一样，有一种咧就眼睛望落去咧，好像凉爽了很多的感觉。嗱，强烈的阳光入边含有大量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能咧会损害我哋的眼睛啦，例如角膜、我哋的晶状体，甚至乎咧就系眼底嘅。戴一副咧就系太阳眼镜就可以遮挡，或者咧就系吸收一部分的光线，减少咧对呢个眼睛的刺激。近几年咧，其实即系大家都着重咗健康啦。好多人咧炎热天气嘅时间，特别咧就系太阳光撑住你嘅时候咧，都自己识得咧开始搵翻啲太阳眼镜啦。好啦，太阳眼镜咧咁啊，去到选购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地方咧要注意嘅。例如咧，首先咧就要检查一下镜片嘅质量啦，睇睇呢个镜片嘅表面。是否光滑，有冇啲例如翘起啊、磨痕啊、花咗啊，或者起泡泡嘅感觉嘅？镜片扭曲啊，就会造成视线嘅偏离，粒粒突突不平，或者有呢啲嘅痕迹啊、起泡咧，其实好容易会令到我哋一路戴就一路头晕噶噃。咁而且要注意啦，镜片啊，我哋成日都话超薄超薄啦，如果做得太薄咧。可能啊，睇下会唔会因为高温而变形，甚至乎会影响咗我哋头晕咧，都唔出奇不过。好啦，咁啊轮到咧就系呢个太阳眼镜啊，咁啊可以攞到呢一个嘅同眼距离45厘米嘅地方试一试先。透过眼睛观察周围嘅垂直线同埋水平线，咁啊例如咧就又可以望出去个户外嘅环境，睇远啲嘅嘢。睇近啲嘅嘢，睇下會唔會啲線條扭曲啊，各樣嘅嘢啊，證明呢個太陽眼鏡就啱唔啱你戴。好啦，咁太陽眼鏡咧，咁其實咧喺呢一個嘅戴咗眼去眼上邊啦，個鏡片嘅顏色咧啊，對我哋嚟講亦都有好大嘅叫做作用嘅噃，可能茶色啲又會啱你啲，深色啲又會覺得係啱户外多啲。镜片的颜色不能够就是太过失真的，令到你望出来的视野不可以太失真。在没有佩戴太阳眼镜之前，先观察一下红色、绿色、黄色等等的物体先。好了，望下这几种的颜色，然后再戴回个太阳眼镜，观察回这些的叫做同样的物体，两次观察的颜色是不是完全差太远呢？ 最紧要咧就系呢三只颜色，系因为咧就睇下会唔会降低啊你睇呢一个嘅交通信号灯嘅能力。咁啊，对于镜片嘅彩色度啊，或者反映出嚟嘅颜色咧，只要啊留意埋呢几点嘅话，咁就可以咧揾到一副属于咧就系啱自己嘅太阳眼镜啦。无论是日出定还是日落啊，你可能骤眼望一望，见到呢一个嘅太阳好靓，但系记住唔可以凝视呢个太阳，会伤害眼睛嘅。戴咗太阳眼镜都唔以为万能，戴咗太阳眼镜咧都唔可以系咁望住个太阳望好耐噶。 从前付出的心，原来是这么真，无言离别中，却是痛也更深。为何这刻相分，如同预感逼真，站在静默中，不懂换泪痕。去吧，多少爱，几个梦，已逝去几多会变真。去吧，多少爱，几个梦，会完全接近。离别在太阳西沉时，留下爱人的烽烟，聚散中两相遇，真爱未留住。太阳西沉时，留下昨日一首诗，雨中走向梦醒时。 太阳西沉时，系刘小慧。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可以有正能量，有時做運動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都要留意住天氣啊！今日如果做運動咧，特別都要望一望有冇雷暴警告先。而家就有啦，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8%，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嘅7:45。近呢兩日可能大家咧都會留意到咧，就係好多嘅媒體啊，哇都有報道到呢一位嘅朋友喎。佢嘅名咧就叫做黃浩聰啦。喺香港嗱，傳媒形容佢咧就係山界神級嘅跑手啊。 咁啊，黄浩昌佢自己决定咧以个人嘅身份咧就挑战。咁啊，其实已经由星期四14号咁啊开始一连四日啦。咁啊，依照住咧就系香港其中一个咧就系设计嘅360公里嘅赛事作为蓝本，分别咧就环绕咗新界、九龙、大屿山同埋香港岛咧就系分别亦都咧就跑咗一圈噶。咁啊，最终咧就完成目标。咁啊，四日嘅时间入边咧，总共咧就系跑咗几多跑咗用咗35小时21分56秒咧，就跑完呢一个360公里，成为香港嘅第一人。哇！佢个人真系充满住正能量啊！咁啊，佢自己咧就喺寻日嘅时间啊，上环啊中山公园嗰度冲线之后啦，咁啊见到佢都成个人咧真系冇乜力啦吓。咁啊，当然啦，跑咗咁耐啦，双脚亦都肿痛，咁啊自己都话到啦，因为咧将自己个目标啊 set 得太难啦。而家谂翻起咧，话到今次呢一个嘅叫做跑360公里啦，比起佢以前曾经跑过嘅四大极地马拉松咧，今次仲更加难。咁啊，因为今次要喺几日、四日之内完成啦，亦都加上天气炎热啊吓。不过咧，咁啊完成咗今次嘅呢一个嘅叫做旅程之后啦，咁啊亦都咧就系鼓励咗好多嘅香港人啦，就明白到啊，原来有好多嘅难事啊，亦都咧就系怕咩咧？怕有心人啊嘛，只要大家肯努力做嘅时候咧，其实啊几难嘅事情咧，都一样啊可以顺利完成嘅。 过去一早已走过，为何我在此孤单一个受寂寞？过去的一切经过，为何要大脑不惜转播巡逻侵袭我？再不要去蹉跎，原来我走得出那封锁。跑让我抽离，通通让我抛离，不必勉强处理，全部也抛弃。即使力竭筋疲，一生有几多冒着无限公里、yeah ，到终点想得起你。 Thank you. 舒格连斯雅嘅作品《起跑》。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460万，累计31万人死亡。美国确诊病例超过148万，巴西新增新型肺炎14000宗，累计超过23万宗，成为全球第四多确诊个案的国家，超越西班牙和意大利。部分欧洲国家计划进一步放宽防疫。埃及表明，在开斋节前后将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完全关闭境内所有商店、商场、沙滩和公园，暂停境内省际交通以及所有公共交通。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患者都是由巴基斯坦回港，另外1宗海外个案，患者来自英国。卫生防护中心期望海外患者在当地治愈之后才回香港，否则可能对同机乘客或者街上的人构成风险。中心又说，至今就荃湾梨木树村感染群组派出3000个样本瓶，收回1300多个，其中1000个样本呈阴性。对于几时适合放宽社交距离等的措施，中心认为除了考虑疫情，亦都要评估社会和医疗系统等方面的准备。另外，医管局表示会继续留意疫情发展，今个月起逐渐恢复医院非紧急服务，亦都可能率先恢复康复医院的探病安排。特朗普政府继续将新型肺炎在全球爆发归咎于中国，再度批评北京政府向世界隐瞒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受损害。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纳亚罗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以中国病毒来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指出首名新型肺炎患者在中国确诊之后，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掩护之下向全世界隐瞒病毒消息2个月，其后再遣送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坐飞机到米兰、纽约和全球各地将病毒散播，批评中国原本可以将疫情局限于武汉，但结果造成全球大爆发，因此需要负责。国家卫健委国际司监察专员李明柱较早前表示，自新型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中国本住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向世卫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杜伟在特拉维夫郊区克兹利亚的官邸内身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贴文表示深切哀悼。以色列传媒报道初步相信杜伟是死于自然。报道说，杜伟被发现的时候在床上，当局正是展开调查。57岁的杜伟曾任驻乌克兰大使，今年2月获任命为驻以色列大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同星期三骤雨减少。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6:36啦吓，2020年嘅5月18号，咁啊，今天咧就系农历4月26号嚟嘅，咁啊，法国今天咧就系嘅天气一般啦，麻麻地啦，系咪？雷暴警告咁啊正在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45，而家咧就25度，相对湿度88%嘅。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白权浩喺星期一嘅朝早继续陪住你哋。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揭，哎，原来寻日嘅时间咧，咁啊有嚟自工联会青年事务委员会咧，咁啊公布咗一个问卷嘅调查，问咩嘅咧？其实这个就是四月进行的一个叫做疫情底下青年状况的调查。以问卷的形式访问了1335名18至40岁在职的青年。结果显示近70%18至40岁的受访青年对于前景感觉得到是悲观的。例如是工作量以及就是收入也都减少了。过半数受访者因为疫情而减薪、冻薪、冇薪，甚至乎是失业的。当中超过 47.3% 的受访者减薪幅度超过 25%， 超过 35%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要面对生活的困难情况将会持续4至6个月。他们的专家也都指出，根据政府统计的数字，在2020年的1至3月整体失业率当时公布了 4.2%，当中20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是 9.8%， 其实都相当高。25至29岁的青年失业率是 5.1%， 两个年龄组别失业严重程度亦都是高于整体的。这个调查亦都发现，大概 15% 的受访者主要从事就是兼职以及就是零散化的工种。即是政府推出的第二轮防疫的抗疫基金扩大的受惠人范围仍然未能够就是覆盖这一类型的散工的。他们的专业人士亦都就是反映了，希望呢就可以继续呢就支援更加多呢就失业以及呢就是做呢啲散工嘅青年一辈。例如呢就是增设一啲叫做零散化行业嘅医保，并且参考呢就飲食以及建造行业强积金计划专门设立一个叫做零散化行业强积金计划。另外亦都希望呢雇员再培训局嘅为近期失业啦开工不足的人士提供一个外增值的计划津贴，加额呢就至到可以去到上限的9000元，并且呢就是增加现行流行行业的培训咁讲。例如呢就是物流速递啊、网上销售、遥距办公、关键意见领袖 KOL 等等嘅。其余的政策也都包括就是开创更加多的政府职位，提供就是增大创业以及就是就业的支援，扩阔就是展示青年计划参加者的年龄以及就学历的限制，希望就可以为一众 正在受紧嘅青年一辈啦，俾多啲嘅支援佢哋，咁样讲噶。年轻嘅一辈咧，创意无限，好多时系需要我哋嘅支援，令到佢哋有更加多创意嘅空间，或者更加好嘅前景。 沉默大概未够，将抑郁掩盖，狂躁大概亦会被发现有害。一生去讲，冷面笑着，想欢笑不想等到上天堂。西装化妆，镜内堆望，苍白的脸撑着微笑，红结色粗线画到耳边。抬头望天，很想挣扎，但渺小。 嚟自 No Way Boys， 嚟自佢哋嘅小丑。今天早上嘅职场 QL 又系时候教下大家煮嘢食。我哋有女主人 Amy Chan，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有请我哋嘅美女厨神美美姐。 我好中意呢个名字啊，我觉得系我噶，系啊， 唔系你系边个啊？ 我唔会否认噶，系啊， 系啊，喂，你嗰、那个。美艳动态再戴埋嗰个嘅厨师帽， 系 今日个 look 好得喎。 系啊，我真系预备好功课，嚟教大家系啦，翻工嘅时候，可以煮啲好嘢食， 系 即系翻工食到好嘢呢下，真系课下昼啊，朝头早都挨咗啦，食完个晏之后食餐好嘅，嗰个晏昼就过得好啦， 梗系啦，仲要咧就系而家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全球都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嘛， 冇错。 哇，你嗰啲便当啊，我话俾你听啊，好扎实啊。 系， 因为大家只系觉得我留喺公司已经有皇上级嘅吓咁样嘅食材，咁样嘅 美食啊，直头。 哇，哇，真系冇得输。喂，你今日我哋睇下边一个世界各地嘅美食可以吓、啊、收归我哋呢一个嘅旗下先。 叻斯林啊！ 平常人就唔识，我话俾你听， 识得多嘢咪识咯。 你又估我唔到，我哋呢啲华侨底嘅， 系啦系啦， 系啦。我其实佢原名叫勒士勒妈， 我就读得唔好啊？ 唔系， 勒士勒妈， 我就中意叫做勒死阿妈。 哦， 我不孝子嚟嘅， 系 啦。咁有可以叫勒士勒妈啦，勒士活嘟啦，都系印尼文嘅，我唔晓啦，系咪先？咁但系呢个系讲紧。椰汁饭、哦， 印尼嘅椰浆饭 系咯， 但系讲个秘密俾你听，我有个印尼姐姐 friend 噶嘛，佢唔识整， 唔系啊嘛， 佢冇整过、哦，我怀疑系乡下问题。 不过我又咁讲， 系 如果你叫我整烧卖，我都唔识嘅， 佢整烧鹅你都唔识， 或者你叫我整虾饺，我都唔知点样可以整到大厨咁样 嘅，明嘅明嘅，系啊，咁佢原来真系唔识，咁我我又唔知点解识啦，系啊，我记得，因为 你教翻佢啊，你可以， 系啊，我教翻佢啊，跟住 ，it's so amazing 啊， 系啊，但系在佢嚟讲，佢觉得系。好容易整，即系都系嗰啲香料，佢哋平时整嘢都系劲香料噶嘛， 都系嗰扎咯， 都系嗰扎，但系佢哋冇佢冇咁样整咯，冇整呢个饭咯，咁、 哎、 跟住，但系佢当然识个名啦，系、 啊， 但可能唔同乡下食嘅嘢唔同， 啊、 即系唔等于上海人就会下下整菜饭嘅，都系食白饭嘅可能， 系 啊，咁你明唔明啊？ 唔通餐餐菜饭咩？ 系啦， 日本人唔通餐餐 喂，你餐餐呢个印尼椰浆饭你都几系嘢啊，几漏下，系啊，但系。久唔久食一次呢 就好香口啦， 就好香口。 我话俾你听，即系如果你久唔久食一转咧，呢啲椰浆饭咧，你甚至乎落佢哋嗰啲印尼嗰啲炸鱼仔啊， 系啊， 炸葱头， 系啊， 你发觉已经系一个餸嚟噶啦， 冇错。 哇，好劈得嗰件事， 系啊。咁我哋自己配，我就会简单啲，可能配如果你唔整再印尼味嘅嘢咧，其实煎块鸡扒咁样已经配呢个饭已经好出色。又或者咧，我哋对上一集咧嗰个柠檬鸡咧， 哇，你突然间咁 讲 match 到爆炸噶， 系好香、 啊， 即系一个食落去又椰香又甜甜地，一个食落去又酸酸地， 东南亚风味啊，总之简称，嗯。 呢啲咁嘅天氣話俾你聽，食呢啲真係冇得輸。呢個人好鬼衰嘅你。 喂，我哋講咗幾多分鐘啊？而家 收埋咁多好嘢。 你快答我講幾多分鐘先啦？ 三分半啊！ 三分半鐘都未講過人哋嘅飯點煮啊！人哋等緊啊！ 好，快啲嚟啦！食好、 啊，真係容易到不得了。佢就要買個椰漿，唔好買椰汁。 椰漿， 買椰漿。 你去印尼鋪？ 其實係啦，有分別嘅。椰汁就稀啲。椰漿就結啲， 就千祈唔好買椰水喎、 啊。係啦，椰水就冇嗰啲白色嘅椰油嘅感覺嘅。 椰水你口渴嚟飲咗佢算啦，就唔好嚟煮餸啦。 係啦，好甜嘅個飯，同埋冇嗰種椰香味嘅。咁因為椰漿咧就比較結啲，嗰、那個椰油就會充實啲。係啦， 又有分別嘅。 呢個飯就不得了啦。咁咧其實我就會我當用兩杯泰國米兩粒飯嘅做法啦。 你講咗其中一個重點喎、 啊。嗯 泰国米喎、 哦，系啊， 即系我发觉咧，东南亚菜用翻东南亚米、哦， 即系你整寿司唔会用泰国米原系咪个原理系咪？ 系啊， 你先谂乜冇理由用珍珠米煮系咪？ 因为咧，我谂如果用珍珠米，珍珠米已经本身黏口结啊嘛， 系啊。我食紧糯米饭咁啊，整咗出嚟我估。 啲椰汁糯米，喂椰汁嗱，除非你谂住试椰汁糯米饭， 嗯， 咁啊另作别论、哦。 系 系啦，但系我哋而家整呢个系。椰漿飯，冇 錯冇錯冇錯冇錯，哎呀笑死人啊！呢、這個真係我都冇諗過，如果用珍珠米咧，真係唔知點算啊！好啦，咁我預備咗兩杯泰國米啦，兩粒泰國米啦，咁跟住咧我就洗米啦，洗完米咧，然後就將嗰、那個個買一盒椰漿翻嚟，倒鬼咗落去，咁然後其他咧， 大概 一 百ml到嘅嗰啲椰漿， 係啊係啊，差唔多 啦，即唔會係我哋飲嗰啲二五零嗰只 size， 唔係嗰只 size 係啦，咁然後咧你倒咗嗰啲椰漿落去咧，跟住你就要加水噶嘛，即係煮飯，咁、 嗯嗯、 你可以選擇用水啦，你都可以選擇用雞湯，咁、 嗯、 啊雞湯梗係再好味啲啦， 雞湯梗係再好味， 咁咪好似煲飯咁樣，你平時兩粒米要幾多水嘅，就係溝翻咁就得噶啦。 我話啲人用雞湯，我聽好多喎。 嗯，咪可能雞飯食咪用雞湯。 係啊，我冇聽過人用豬骨湯整呢個飯，你有冇聽過？ 我冇試過，因為印尼人唔食豬嘛。 啊，你又讲咗， 我真系聪明噶，冰雪嗰只噶，系咁鸡汤咯，所以系咪？系咪？ 呢下我都真系醒唔起添，突然间。 系，即系我哋食海南鸡饭，冇食过海南猪饭啊，都系咪？系咪？系咪？ 系啊，海南啲人食鸡。 系啊，咁样咁跟住就即系嗰个米水较啱咧，我哋就将嗰啲所有香料摆喺饭面， 香茅啊， 蒜头啊，红葱头啊， 九层塔有冇啊？太過 嘅，係啦，斑蘭葉， 斑蘭葉係簡單嗰啲， 乾嗰啲香葉，嗰啲 bay leaves 乾咗嗰啲香葉，然後落少少鹽， 嗯， 係啦，咁樣擺喺個面度得噶啦， 嗯， 擺個飯面 就自己啲味入曬去噶， 入曬落去噶啦。點解要擺個飯面呢？因為你要最後你唔會食嗰啲嗰條香茅嘅，其實你要嗰陣味嘅啫。 嗰啲枯葉啊，都 唔食噶啦，係啦，所以你擺喺個面度，等佢，因為佢一路會嗰啲水會滾噶嘛，一路整個飯噶嘛，其實嗰啲味會入曬落去嘅，即係你嗰條斑蘭可以咁插住落去嘅。嗰粒蒜頭都係咁插住落去嘅， 又唔好，又唔利事。 但係你中你，因為你整完個飯咧，你搞鬆啲飯嗰時候，你都會拎走曬啲香料。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插住喺面就得㗎啦。 啱啦， 係啦，咁就咁啦， 放喺面， 擺飯，跟住飯煲咁煲飯咯。系啊， 普通一个饭煲就得啦。 冇错，咁譬如我蒸海南鸡饭，蒸呢个饭咧，因为佢有油份高咗啲啊，通常都揿多一下嘅， 嗯， 即系个煲饭要揿 多下嘅意思，即系点咧？即系已经佢自己跳掣啦。 系啦，跳咗掣，平时白饭就搞掂啦。 你再揿你一次， 系啦，再揿佢一次，咁佢就会通常海南鸡饭都系有油嘅饭就系咁啦。 哦， 系啦，咁就一定 呢个又秘诀嚟噶。 但系如果你有用开饭煲煮呢啲香味饭咧， 嗯， 你都会有呢个技巧噶啦。 唔系噶， 都知道争少少噶咁样 咯。我有用饭煲煮呢啲饭， 系， 但系我冇呢个技巧。 系咩？咁熟嘅咩？ 吓， 熟唔熟啊？ 唔系，我谂住焗耐啲嘅。 系啦，都一样原理啦，一样原理啦。咁你揿多下， 但系你揿多下，佢嗰个力咧再俾电， 系啊，有实力啲啊。 系啊。 有实力啲啊，咁多下系啦，咁个椰浆饭打开就好味到不得之了啦。 哇！ 我试过有一次咧，去其他地方煮呢个饭俾人食。 嗯， 咁嗰个小朋友咧就话：，哇，点解个饭？佢形容个小朋友嚟嘅，佢形容点解个饭个实在咁多？ 嗯， 好味咁多。 嗯， 跟住我就谂到嗰个原理啦。因为呢出面我怀疑好多只係滴几滴椰子油落去。 哦，就唔会好似我哋咁样成100ml椰浆倒落去。 係，又唔会可能咁多插满咁多香料喺度，係啦。只係一啲即滴几滴椰子油咪提升嗰个椰味囉。 係啊係啊。 係啊。咁可能佢同样嘅料，我两粒饭又系咁嘅料，佢20蚊饭又系咁多多。即系都系一盒椰浆，但系落几滴椰油咁样。我吓话，所以系啦，嗰啲就食落去硬系觉得artificial， 即系好似假假地咁嘅。但其实冇嘢嘅椰油啫嘛，你明唔明啊？我整蛋糕都会落几滴落去啦。不过真系自己整咁样整咧。就真材實料到不得了啦，個味道。 我覺得咧，如果即係啲聽眾咧係有心機嘅，係特別中意烹調。我哋雖然叫職場便當啦，但如果你好多時間嘅， 係， 我覺得咧可以試下買嗰啲直頭買個椰青翻嚟。我純粹自己個人估啊，咁嗰啲水係飲咗佢啦，係咪先倒咗出嚟飲咗佢啦？但係咧可以刮嗰啲肉，再攞嗰啲肉咧切絲， 係 真係切絲，唔係切粗條，係跟住咧擺埋入去一齊煮嗰個，即係連埋頭先嗰個椰漿倒落去啦。再一齊整，咁食嘅時候咧，可能仲有埋嗰種椰子同飯加埋嘅質感。 我冇試過喎，真係冇試過，即係椰青肉啊嘛，你講 係啊係啊係啊， 可能可以㗎，可以㗎，可以㗎， 都 match 都係嗰樣嘢嚟嘅啫嘛， 冇問題㗎，味道一樣， 咬落去個口感咧， 多一個質感， 多一個質感， 嗯， 啊，大家都可以有時間多試下咯，係 啊，但呢個椰 試咗唔得，唔好賴我啊， 賴佢啊，賴佢啊，賴佢啊，因為唔係我提議嘅，但呢個椰汁飯真係又係冇得輸嘅。即系你打开个饭盒，嗰阵椰香味 系啊， 系啊，然后你嗰日个餸唔系好多餸嘅话， 未打开个电饭煲都闻到啦。 系啊系啊，煮紧嗰时已经香到不得了。咁然后你冇乜餸嘅话，个饭都已经够味道啦。咁想食饭又有香味，系啦，加少少餸，搞掂。 哇，正啊！ 系啊，即真系将我两集嘅嘢 match 埋，摆埋喺一个饭盒度，包你食个翻寻味。 系啊，整你煲两粒太少啦，煲5粒。 系。有共享系咪啊？ 大家唔使落去排队买饭盒啊！ 系啊，我试过咧，我教啲朋友啊，喂，你再奢侈啲，攞公司嗰啲咧，蒸馏水三角形嗰啲杯咧，将个饭呃咗落去先，然后倒翻个饭出嚟， 跟住咧， 唔系啊，你去食印尼嘢嗰啲，真系有个塔咁噶嘛，个饭。 扮晒嘢啊， 插啲人嚟旗仔喺度， 扮晒嘢，好似好人嚟 feel 咁啊！ 插个旗仔，跟住佢旗仔 recycle 啊，记住啊， 系啊，唔好嘥，好开心啊！咁样呢餐饭， 好唔该晒，咩咩，拜拜。 少年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释出光线，仍够灿烂美满，就算一手变天。大概对快乐未了解，而我太顽固，要识穿美梦变坏，难道当成常态，让那世道变歪，叫我们似松摆？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报便满足，投更于天空，反给快乐入错，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成手托。佛理可倒背，论爱更自由，却嫌笑话止于你口。凡看穿世事，不找出故旧，放任躁动灵魂落座，怎可幸福？曾欢笑，曾心痛，你我故事亦类同。曾置身低谷，可不会是结束。即使伤痛，痛从每点悲哀，那一刻的幸福，无需再蒙起眼，背向恶报扮满足。 林碧康的作品物之哀，我们先听听龙虎榜的推介作品，转头神光第一线分头广播之后，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各位听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种颜色，两种情绪，但是有同一画面。 若成长逼我何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见山迹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故技不要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曾是重拾真心。 RNK 呢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的时间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出边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都提一提听众啦。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继续喺度之外啦，咁啊 ，Barbie 都翻咗嚟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大家， 系啊，出边啊雷暴警告，你翻嚟嘅时候真系嘣嘣声系嘛？ 嗱，其实咧真系分地区嘅，咁你知我喺新界搭车过嚟啦吓，嗰条隧。去到咧就真系暂时就冇雨落，咁、但系应该咧即系睇个地面嘅湿嘅程度啊，同埋啲车站咧旁边咧嗰啲嘅水凼咧，我相信较早前咧应该系落过一场大雨嘅、因为见到仲系滴紧水啊、如果你见到系只系得水凼而路面系即系干干地咧，咁可能都隔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我今朝咧真系去到九龙塘附近嘅时候咧，都见到仲系好多水凼之余咧，仲系嗰啲侧边嗰啲棚咧都仲系滴紧水啦。咁所以我估应该都储咗一定嘅。水喺个棚嘅顶先至会有呢啲情况咯、 我就系今日朝头早咧，翻工嘅时间，咁我哋个出边嘅石 Q 哥哥咧、就同我讲话，寻日夜晚咧好大雨啊，咁啊哇而家咧就收咗啲雨啦，咁啊翻工嗰阵时就即系好早啦，系咪先？所以咧就要问一问啊，睇下 Barbie 而家出边嘅天气系点啊？不过一阵间咧详尽嘅天气咧都会阿 O 啦，同我哋喺出边咧就望一望啊，实时啊。同我哋報道一下嘅，咁啊聽眾咧，如果而家喺呢個街上面嘅時候咧，仲可以欣賞埋咧我哋其中一種嘅植物喎， 係 係啊呢種植物咧，咁啊大家可能都啊耐唔耐提一提大家就係鳳凰木啦，咁啊鳳凰木咧，咁佢自己本身就好大棵嘅，咁啲人話點解咁靚嘅鳳凰木唔種多啲啊？咁原來咧鳳凰木咧，因為都幾大棵，同埋佢要嗰個空間好大啊，所以就唔可以話種得好密嘅，咁但係咧有都有幾個嘅地方咧。是可以叫做欣賞鳳凰木咧，欣賞得都幾靚嘅。咁其中我自己喺前幾日嘅時間咧，咁我自己本身住大埔區嘛，咁喺大埔嘅嗰個叫做廣福橋嗰度咧，即係大埔連同太和嗰邊咪有條橋咧，零零舍舍喺度古色古香，特別靚咁樣嘅。 係， 咁嗰條廣福橋咧，其實兩邊咧河嘅兩邊咧。都是種了呢啲嘅鳳凰木，我正值咧就話去嗰度睇。好啦，咁鳳凰木啊話就話靚，咁點靚啊？可能有啲聽眾唔知咧。咁佢大棵啦，咁佢開嘅時候咧，佢會開到個樹嗰度咧，除咗見到啲好茂盛嘅綠色嘅葉之外咧，仲會見到咧就好多。紅色的花瓣花在度嘅，咁啊靚起上嚟的時間咧，譬如除了大埔之外啦，咁啊何文田都有一棵咧好大棵的鳳凰木咧，係直頭喺個學校隔離嘅。咁嗰棵咧又係一棵非常之靚，再就譬如屯門公園啦，咁直頭個公園入邊有好唔少嘅地方咧，都係用呢一個鳳凰木咧去到種栽種咗嘅，咁變咗啲遊人啦，佢哋去嘅時候咧，而家就今日就冇乜機會啦。咁但係咧，譬如好。天嘅時候咧，其實鳳凰木因為大棵咧，又可以愛嚟遮下呢個太陽啊，喺個樹底嗰度唞下涼啊，又幾舒服啊。因為啱過咗星期六日咧，其實都好熱啊。 係啊，我都覺得呢個週末都係算熱㗎。 係啊， 好焗咯，同埋因為好似漚緊落雨嗰一種嘅好焗促嘅天氣啦。 係啦，所以我淨係喺譬如大埔嗰棵嘅鳳凰嗰扎鳳凰木下低咧，我都見到幾多嘅遊人咧啊，對住嗰個木咧開始咧就指下指下，而家咧就仲未係話開到。好靚嘅，咁但係不妨咧，大家就開始留意一下你屋企附近會唔會有棵樹，跟住棵樹上面咧，哇有好多唔同嘅紅色一個個花球，個花球入邊又有好多咧紅色嘅花朵，咁佢咧就係鳳凰木啦，咁大家可以多啲欣賞一下，咁自己身邊嘅環境其實都有好多咧相當之靚嘅景物嘅。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7:12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咁啊，交通方面咧要拜托你啦吓， 好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影响嘅丹拿道同琴行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已经系封路重开啦。咁另外咧就受爆水管影响，黄大仙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咁同埋沙田坳道啦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而路面方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噶。 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 ，Didi 平时如果喺街嗰度行，我知道你有阵时都中意。 行山啦、啊嗯？有冇就咁喺市區行嘅時候都留意一下啊？原來香港都有好多靚嘅花花草草咧。 喺市區我就反而冇留意，行山就會留意、哦、啊，星期日嗰日咧，同啲朋友去 T 咧，因為我而家停咗成個月冇去行山啊嘛。嗯、哇！佢星期日即係琴日朝頭早去行山咧，佢影咗好多好靚嘅花俾我睇啊。 哦， 嗰一輪我又唔記得係啊。 有機會都好想欣賞一下，即係 Didi 同佢啲朋友即係影嗰啲山上邊靚嘅花朵。 係、嗯、啊，好靚啊！佢又介紹啲品種，但係講完咧，依頭入啦，依頭出啦。 因為 佢話佢同嗰個朋友咧，那個朋友係以前喺嗰啲鄉村長大嘅、 嗯， 所以非常之熟悉， 見慣曬嗰啲花。 係啦、嗯，但係佢就完全好似我咁啦，乜都唔識咁樣。 哦，我自己咧有陣時即係如果行山嘅時候咧，見到啲好靚嘅花咧，我自己都中意影低佢嘅。 係、嗯、啊。 咁我未必全部花都識嘅。係。咁但係咧，我影咗嗰啲花咧，其實我都會如果唔識嘅時候咧，我都會諗辦法咧去到揾翻嗰一隻花嗰個品種。 嗯。 係啦，咁都學咗幾多唔同嘅花。咁如果真係唔識嘅，咁就好彩身邊都有啲花博士，咁我就會 send 個 WhatsApp 去問下佢，你知唔知呢隻花係咩花咁樣？咁基本上都答到嘅，但係就唔好成日打攪人咯。我就覺得可以嘅話，就自己上網就一定揾得到嘅。 嗯， 係啦，即係自己諗下辦法，嚇邊度有啲網站啊，有好多花嘅樣子喺度，跟住你自己逐張逐張去到 loop 咯，去對翻。 手機嘅 app 咧，一影咗個花咧，佢會講俾你聽佢嘅歷史同埋花 名。 係咪啊？哦，咁啊幾好喎， 真係 OK 嘅喎。 真㗎？係 啊，一陣介紹俾你啊，有我朋友介紹㗎，因為佢又係好中意賞花㗎。咁一對住個花一影咧，就會話聽咩品種咧嘅來源啊，好得意㗎。係 咩？ 呢、這個好有用啊！呢、這個 好有用㗎。啱、哦、啦，小白睇你樣都係知道你中意賞花之人啊。介紹你啊。 好好啊。 Okay、 我轉頭去問你㗎喎，真係。 好啊，真係、啊。 好，唔該曬 Didi 啦嚇。咁、okay、啊，天氣方面要問阿 O 出邊點啦？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神光听众， 喂 ，O！ 我要问一问你先，嗱，而家雷暴警告生效紧啊、嗯，你企嗰个位安唔安全噶？ 喂，我而家个位超级安全啊，仲要咧阳光普照，吓、啊、我你就估唔到啊！ 我真系估唔到、 啊，系啊，头先咧落完一阵雨咧，依家个天咧系蓝天白云啊有啦，阳光仲要出埋嚟，依家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就直情成栋国金咧都睇得到晒， 哇，咁靓啊，出边个天。 好清下喎、啊，咁 都幾清下，不過都係嗰句啦，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啦，因為天文台都講連續幾日咧都會有啲驟雨啊、大雨啊、狂風雷暴咁樣啦，咁、 啊、 所以咧、啊、今日出門口嘅時候咧，大把遮咧應該就有備無患啦、啊、咁、嗯、樣，咁但係啊真係幾估唔到喎、啊，即係我自己咧喺半個鐘頭之前咧咁啊絲絲然先翻到嚟公司咁樣咯，喂嗰陣時仲係烏雲蓋頂嘅喎， 誰 不知咧半個小時之後咧，即係個天氣已經有一個逆轉嘅改變出現咗啊嚇！咁啊，頭先 Barbie 話，喂，都温度方面都涼翻少少啦，咁樣。但係依家咧，太陽出翻嚟咧，温度又熱翻少少喎，咁啊，應該又高翻一兩度嘅温度咁樣咯。咁啊，但係小白頭先你講嗰啲鳳凰木咧，即刻幫你啊翻查下個花語係乜嘢啊？ 係咩？係咩？係咩？係咩？ 哎呀，原來咧咁靚嘅鳳凰木咧，竟然個花語咧係滲住淡淡嘅哀愁㗎。 哎呀，點解啊？ 佢嘅花语咧就系离别啊，同埋想念啊，咁样咯。 无啦啦，唔做乜鬼离别啊？ 但系真系咁、啊，咁所以啊呢、這个又几得意嘅，同埋佢仲有一个面向嘅就系、是、青春嘅花火咁样咯、啊 嗯。 有三个花语啊，包括系离别、思念咧，同埋青春嘅花火啊，就系属于咧凤凰木嘅花语啦、啊，咁、样。 青春嘅花火，我听落去都系同离别冇乜，即系咪都系都差唔多噶啦。 系啊，因为青春都已经离开。系、哎、我哋一段时间 嚟咗好耐啦，系啊，阴公， 唔好咁啦，你哋 好啦，咁啊，如果你唔想思念离别嘅话，食个靓早餐啦，令到自己心情变翻好啲啦。 系啊，喂，转头如果唔想离别，你都要继续黐住，因为七点半钟之后咧，咁啊，今朝 sport 到你，喂，体育翻嚟咯，起码有得夹啊，系嘛？ 系啊，起码有波踢，有波入啊，有得庆祝一下先啦， 系啊，转头又啊，揾你一齐讲下波啦，好， 绝对冇问题， 系嘛 ？OK， 唔该晒，好啦，咁啊，出边嘅详尽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晚雨势有时颇大，以及咧有雷暴。不过听翻阿 O 讲啊，而家出边啊，由广播道呢度望过去港岛嗰边咧都几靓啊，咁啊天气都唔错，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玄機嚟喎，一間短暫時間又用，唔通而家就係嗰短暫？ 冇錯，我相信係。 係啦，最高氣温咧會到30度嘅，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啊，明日初時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咁啊，明日稍後以及星期三啊，驟雨咧都係減少噶啦。咁啊，而家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2%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啦，咁啊去到啲。延长咗咯，去到早上嘅9:45吓，大家留意住啦。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啦 ，Andy 何安达啊，早晨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嗱，我知道咧，疫情期间咧，真系各行各业咧都受到影响。净系睇我哋香港本地嘅嗰啲失业数字咧，都上升咗好多吓。不过咧，世界各地咧都依然仲会有人请人嘅。最近亦都见到有啲唔少突出嘅招聘广告添吓。 系呢一个广告咧，就喺美国嘅， 嗯， 系一个半分钟嘅招聘广告啦。 嗯， 好有趣，我都想同大家介绍下。嗱，你就首先想象下咧个画面，一开始嘅时候咧，就有个后生仔企喺度望住夜晚黑嘅星空，系、咁样开始嘅。 系 咁啊，佢个旁白当然英文啦，中文嘅意思咧就大约讲话，有啲人咧就望住星空咧就会问，如果咁样又会点样咧？ 嗯， 我哋嘅任务咧就系、是、提供答案，系、咁样开始嘅。 系 跟住再讲落咧就系、是、我哋要想象。需要想象嘅， 嗯哼， 计划所有可能，虽然而家好多嘢睇嚟都系唔可能， 系 你可能喺呢度净系问问题， 嗯哼， 你亦都可能喺呢度咧，就系、是、我哋嘅答案， 嗯， 最后一句咧就咁样嘅，呢句可能大家就会猜到呢份究竟系咩工嚟， 系 或者你喺呢个星球嘅目的同埋意义咧。并唔喺呢个星球。 嗱、未听最后嗰句之前咧，我一路都仲喺度谂紧啊，唔通系嗰啲咧研制新科技嘅电信公司？咁但系 Andy 头先讲埋最后一句对白之后咧，好明显有个提示咧，就系话呢一份工咧涉及到系同另外一个星球嘅工作有关系。 嗱 ， 呢份真系高科技工嚟噶啦。咁、招聘咧个雇主咧就系、是、大家记唔记得几日之前咧？特朗普咧就有一个授旗仪式嘅，就系将一个军旗咧就俾咗佢哋新成立嘅美国嘅太空军。 嗯， 我哋知道有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啊咁样啦。咁而家美国多咗一个系 Space Force 啦。 嗯， 嗱、就系呢个 Space Force 咧请人啦。正话嗰个广告咧系就是他们招聘呢到最后呢目的呢是要请16000个人那么多的。 哦，所以就真的落招聘广告去等人来应征就比较快一点啦。 是啊，这个呢就是我想应该不关我们事的啦。美国太空军请人。但是呢即其实好像这份工呢就几低级啊做些研究啊这样。但是讲到尾呢就是这个是军队来的。最后任务咧，好可能都系打仗嘅。 系 咁，再讲咧就啱啱呢个美国嘅太空空军啦，啱啱成立。咁但系咧，其实讲呢个概念咧，起码讲咗20年啦。 哦， 因为即20年前咧系正正20年前嘅1月啦。佢哋当时嘅国防部长咧就系、是、喺小布什总统底下咧，叫做拉姆斯菲尔德嘅。Rumsfeld 當時已經講咧，佢哋話佢做緊國防部長嘅時候咧，就講話喺美國要預備一個可能性，就係、是、有一場咧就叫做太空珍珠港嘅偷襲。 哇！即係大家早已經預料咗珍珠港偷襲，我哋有聽過，但係太空珍珠港偷襲係咩意思咧？ 個意思咧就係話，因為而家即係再打仗，唔好話打仗，一個國家嘅運作咧、基本上都係要靠啲衛星啊嘅通訊啊咁樣。 係啊， 咁佢就呢、這個國防部長就想象到咧，其實如果再打仗咧，第一件事咧就可能摧毀曬咧美國嘅，或者調翻轉咧要摧毀人哋嘅衛星通訊先啦，即係嚟到對方所有偵察啦、啲軍事控， 啲網絡要斷曬先啦， 網絡斷曬，生意做唔到啊，停電啦、即係好多嗰啲嘢就跟住嚟啦。咁所以佢哋嘅講法咧就係、是、以即係、就是、我哋嘅國防咧，即、就、係、是、美國啊，就要從嗰度諗。咁事實上咧，即、就、係、是、我哋而家大家可能 個焦點新聞擺咗喺疫情嗰度啦。 嗯。 可能冇留意到咧，就早兩三個月度咧，有一單新聞其實都幾特別嘅。 嗯。 就是、美國話咧，即、就是、美國個軍方講咧，就係佢哋喺太空嘅一啲一啲間諜衛星啦，即、就、係、 是、 偵察用嘅衛星啦。係。最近就俾人哋跟蹤。 哦。 有兩粒咧，係嚟自俄羅斯嘅衛星咧，就好近咁樣一路追住佢哋嘅其中一個間諜衛星。係。咁、就真係係咪即係最後俄羅斯想點咧？咁 唔通真係用嗰條橋？ 跟住咧，衛星都唔會話同咧，即係會即係會想象到咧，即係可能會摧毀你咁樣啦。 嗯， 嗱，亦都講到咧，即係我哋就講話五眼咧，即係 five eyes 咧，即係最近咧咪成日講話啲即係呢一個新冠狀病毒邊度嚟嘅時候咧、就提到話有一個五眼嘅聯盟咧，就有啲報告咁樣。咁、呢個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美國為首啦，即係幾個五個英語嘅主要國家咧，包括澳洲在內，嘅一個即係呢啲情報組織啦。OK， 咁佢澳洲咧，其實喺幾個月之前咧，亦都有份報告出咗嚟嘅。 嗯， 咁佢份報告咧又有用翻呢幾個字。就是太空珍珠港 不約而同为什么大家都会想到这件事的呢、 因为他们那个对象呢当然今次如果真的有了、就偷袭珍珠港呢下一个、就是、不是日本发动的了、他们讲的呢最有可能呢个威胁就来自俄罗斯和中国啦而中国呢我们当然很高兴啦、我们 的探月计划就去到月球嘅背面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尤其是即係中國喺呢方面嘅科技發展咧，即係去到月球咧，佢哋好擔心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太空空軍咧一個好重要嘅領域咧，就係講緊英文叫做 Cislunar， 即是話喺地球同埋月球之間咧嗰、那個空間咧，你點樣去布防啊？就而家其實咧就係諗緊呢啲嘢嘅啦，咁即係美國佢哋不斷提出嚟咧，就係好驚咧，係尤其是中國啊，喺呢方面咧會係超越佢哋。嗱、正話講衛星咁樣啦，而家喺軌跡上高嘅衛星咧，美國嘅衛星咧就大約有1000粒度啦。咁中國咧其實係美國嘅三分一度啫。咁但係咧就係過去譬如話。2018年咁樣先啦，即係2018年咧，中國咧就射咗38粒衛星上太空，美國咧就34嘅，俄羅斯19，咁即係佢都睇到咧，即雖然而家咧美國好明顯嘅優勢啦，喺衛星方面，但係咧中國咧其實係一路咁樣追緊上嚟。 即系都要计条数，到底追几年之后会追平咧？ 唔系追平个问题，担心咧，即使你有都好啦。如果系即系有啲技术系可以摧毁你嘅卫星啦。咁已经咧系成个军事力量咧嗰、那个平衡咧就已经好唔同啦。 咁都可以即系睇得出佢哋即系睇到嘅一啲威胁性嘅对象啦，系即系佢哋都洞察到呢啲国家可能喺某一啲嘅科技或者某啲研发上面咧系进步紧啦，都系一个肯定嚟噶。 系啊，咁今日时间唔多啦，即系我哋有机会咧再同大家讲下究竟中国咧系喺正话讲嘅咧就 Cislunar 喺地球同埋月球中间咧系做紧啲咩嘢？ 好啊，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Andy。 好，拜 拜。 晨光大学。 身边的你有多好，拥吻有多好，兴奋过早。 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爱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要残念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才能够啃得了恶果，为你把不生封盖，才没有分开，不必悔改，磨蚀在中野的恋爱，各适应最亲爱。 七点半钟之前，揾你一首歌曲，佢系吴若希嘅《这位蠢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接载滞留印度的香港居民返港的专机返抵香港，专机清晨六点半左右降落，机上共有249名香港居民，包括7名不够两岁的幼童。他们抵港之后会乘搭专车前往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接受病毒测试。收集深喉唾液样本之后，他们会乘搭专车前往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进行14日的强制检疫。专机费用由乘客支付，由于专机整体费用较原来预期低，而乘搭专机的人数亦都是较原定计划多，因此每名占座位的乘客需要支付的费用大约是3800港元。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460万，累计31万人死亡。美国确诊的病例超过148万，巴西新增新型肺炎14000宗，累计超过23万宗，成为全球第四多确诊个案的国家，超越西班牙和意大利。部分的欧洲国家计划进一步放宽防疫，埃及表明在开斋节前后将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完全关闭境内所有的商店、商场、沙滩和公园，暂停境内的省际交通和所有公共交通。伊丽莎白医院自今年二月下旬开始试行在其中一个隔离病房使用一个配有3层层架的机械人作为医护小助手。医护人员只需要在屏幕上输入目的地，机械人就会利用机顶镜头辨认病房天花板上的预设标记，自行到达指定位置协助送餐、衣物和被铺等等。遇到障碍物的时候，机械人更加会自动避开和绕行，并发出声响提醒避免碰撞。伊丽莎白医院中央护理部高级护理经理麦国权说，医护人员对今次的试用安排反应正面，表示机械人的运作能够减少医护人员和病人直接接触的次数，大幅节省时间之余亦都减低传播风险。不过机械人属于借用性质，今个月底需要归还给供应商。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杜伟在特拉维夫郊区克兹利亚的官邸内身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贴文表示深切哀悼。以色列传媒报道初步相信杜伟是死于自然，报道说杜伟被发现的时候在床上，当局正是展开调查。57岁的杜伟曾经任驻乌克兰大使，今年二月获委任为驻以色列大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最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稍后同星期三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七咸道南去翻红隧方向咧，都开始车多啦。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黄大仙道咧有爆水管啊，黄大仙道同埋沙田坳道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就是黄大仙道和沙田坳道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经过小心。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大家有冇试过咧喺屋企养鸡仔或者系猪仔呢？如果俾只鸡仔你养三个礼拜，到底你舍唔舍得食咗佢啊？嗱， 好得意啊！ 喺英国就有四家人准备养呢啲动物三个礼拜，然后就要决定转食斋定系继续食肉，抑或拎佢哋去劏咧？ 究竟佢哋会点样拣啊？嗱， 全新电视节目《走肉家庭》，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朝早7:37嘅时间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 ，O， 早晨小花，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唔知道大家咧喺星期六晚咧有冇啊睇下德甲啦，等大家过一下嗰啲睇波瘾先啊吓，小花有冇睇翻？就算联赛冇睇，有冇睇翻啲精华？ 精华有 系啊，少少地 都睇啊， 沾染少少都知嘅，咁你亲自落啊嘛 ，family time 系咪啊？即系礼拜六日嘅时间，咁但系呢、這个。大台都好嘅，咁有得免費俾大家睇下波啦，咁啊有旁述員啦，咁所以都算，我覺得都過咗一個禮拜六日幾好噶啦。即係如果作為球迷嘅你咧，應該會啊算係過足癮噶啦。咁你話喂唔係、哦，今晚仲有冇得睇波啊？仲想延續嗰份熱情、哦，仲有一場咧單頭嘅德甲咧，今晚啊嚇，咁啊遲啲就會有得睇雲達不萊梅啊對呢個利華古信啊嚇，咁啊始終德甲方面。都要开开快车啦，咁但系睇翻咧好多叫做德国嘅球员咧踢波嘅时候咧，都有好多顾忌，包括咧即系入完波之后咧就庆祝咧，佢哋原先想拥抱噶啦，跟住咧突然间 收收啦， 去到真系揽住想即系譬如小白依家入咗波啦，咁我系旁边嗰啲傍友球员啦，咁啊哇小白入咗波正啊，即系平时会揽头揽颈啊，即系最基本搭下膊球都会啦，即系唔好讲到话要亲吻啊嗰啲咁叫亲热嘅举动啦，咁但系咧见到好多球员咧去到想揽嗰一刻咧 hold 住咗， hold 住咗个情绪啦，咁样咁啊，所以都算系咁噶啦。以手踭啊，轻触手踭咧嚟代替击掌啊，即系用个手踭呢个位互相触碰啦。咁啊，其实都算听话噶啦。不过咧，就睇翻啲赛事重播片段咧，就有一位球员就唔多听话嘅，就系呢个哈法柏林啊，作客咧3-0咧赢咗呢个荷芬咸啊吓。咁啊，哈法嘅球员咧喺58分钟咧就摆乌鲁开纪录啦。咁但系咧，比利时嘅中坚咧，保耶达咧就兴奋到咧捉住啊佢嘅队友咧，马高古迹块面啊，咁啊仲锡咗一啖添。 哎呀， 呢个画面此情此景咧，应该系啊近呢3个月到啦，最亲密嘅一个球场上面嘅举动喎。呢、這个 我都觉得系啊，已经咩噶啦？而家呢个时候 系啊，仲 疫情严重， 啜咗一啖面珠灯添啊，咁样 点搞啊？点搞、啊？ 好似真系争啲，特别喺呢段时间睇嗱，其实咧，你话喂上年或者前年喂入咗波庆祝揽头揽颈啊，揽揽石石咧，其实系好基本嘅，尤其是喺球场上边啦，兴奋起上嚟。咁但系咧啊，依家咧呢、這个肺炎情况都几严重下嘛，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真系要啊注重翻呢个社交嘅距离啦。 大家都可能会谂咧，喂，咁其实球员佢哋自己入去比赛之前都量晒体温啊，之前又做晒隔离，其实佢哋都。即系我哋咁讲咧，叫清白之躯啊，系咪先？又冇病毒冇成，咁我哋点解仲咁样咁斟酌佢哋呢啲咁样嘅 行为咧？ 咁除咗其实即系第一卫生啲之外啦，第二最重要系咩咧？就 系 佢将嗰个叫做喂，好似松懈咗嘅心态咧，散播咗出去， 透过电视机散播喺全个德国啲人，咁样个个都话，喂，啲球员都系咁啦。我都要 系我哋都冇所谓啦， 系啦，屙一啖先，系嘛？ 所以我就觉得咧，要继续咧，就系用翻手踭就手踭先咯，系咪先？咁令到即系大家都会觉得系啊，而家咧都仲系疫情，我哋都仲要继续有警惕嘅心态，呢样嘢又紧要啊。 系啊，情绪方面咧，暂时咧要 hold 住先啊吓。另一个新嘅规矩咧，就系每场波咧，每队换人嘅名额咧，由3个增加到去5个啦。咁啊，小白你之前都有跟进啦，有 吐口水都系啊， 系啦，呢啲全部都做得好足嘅， 咁啊。有冇捕捉到啲人喺度犯禁？ 应该都冇。不过咧，犯禁我转个头先讲，有一样都系犯禁嘅嘢嚟嘅，都系关于德甲。不过咧，讲埋咧，缔造咗一个德甲嘅历史，因为咧，当中啊，尾场啊，慕逊加柏咧作客3-1赢法兰克福嗰一场咧，两队嘅球员咧都用晒咧5个嘅换人名额啊，即系咧，一场比赛入边有10个换人名额用晒咯。咁呢个系一个历史嚟嘅，因为传统上我哋踢呢啲球赛或者传统上睇呢啲叫做四大联赛。大家都系净系可以换3个换人名额嘅啫嘛，咁但系依家咧就 total 可以换到10个换人名额啦，咁样咁啊，绝对系一个历史嚟嘅。关于德甲方面啊，吓咁啊，头先讲啦，德甲咧战火重开咧，大家都聚焦咧想讲多啲波噶啦，咁啊球场以外咧，咁头先都话有一样犯禁嘅嘢咧，就系咧呢一位啊10几岁嘅呢个新秀啊吓，即系多蒙特嘅艾宁夏兰特咧就。俾人講粗口喎、 哦， 俾其他一個球員，即係對家嘅球員，喂講粗口鬧佢，仲要咧，你知全球都會睇實㗎啦，因為嗰一場咧係第一場開翻嘅德甲嚟嘅，咁全球都會一齊睇呢一場咧，肖克04對多蒙特嘅賽事啦，佢咧俾大家都即係鏡頭捕捉到，俾另一位嘅球員咧，即係竟然啊，即係。踢波还踢波，竟然讲起粗口上嚟咧，跟住佢就发愤图强啊，以入波去惩治对方啊，系啦，咁啊， 励志啊呢、這个 系啦，咁佢一俾人闹完之后咧，2分钟之后就火速入波啦， 系啊，励志励志， 根本都唔使惊你啊， 咪系咯， 系啊，跟住上半场就令到多蒙特咧赢到2-0添， 咁 总比数咧就4-0啊，大炒呢个史浩克04，系因为佢哋都算 人哋啊出口实，佢话我有技术。 系啦，即系大家已经即系唔能够揽头揽颈啦，都可以礼貌啲啦。其实我见到咧，相对咧踢波嗰啲犯规行为咧，都唔算太粗嘅。因为可能大家避免咗一啲身体接触嘅、 啊，其实踢波真系好难避免身体接触。 系佢哋尽量避免噶啦，即系 掹衫咪应该少咗啦，我觉得。 唔系、掹衫啊多咗， 多咗添啊， 因为用掹衫咧嚟。我原先都系谂住恶意犯规噶啦，但系我就唔踢你脚啦，或者我唔铲你啦、我就掹低你，咁就令到，因为你知有阵时，哇，譬如突然间单刀嘅，咁 為咗球隊着想，佢焗住都要即係有一啲蓄意啲嘅犯規啦。咁、啊、即係作為球員或者後防球員會好明白嘅。咁佢就嘗試大力掹衫扯低個對手咯。咁、 嗯、 啊、球證亦都即係都會俾張黃牌嘅。 咁會啦，呢啲 但係起碼兩邊咧都算冇受傷同埋冇過多嘅身體接觸咯。咁、嗯、有四樣嘢阿歐留意到嘅，頭先就話、哦、大家好守規矩啦。第二咧就係、是、大家以為咧冇球迷底下咧德甲嘅聯賽咧或者德甲嘅每一場賽事都應該冇乜氣氛啦，以至啲球員都唔係好想踢咯。啊，都未至於，因為入邊咧都有好多場都有大手交易。頭先都講啦，譬如你武信加柏作客3-1贏呢個法蘭克福啦，咁樣跟住至於多蒙特又4-0炒對手啦，即係隔晚譬如拜仁咁樣都贏對手2-0咁樣，我覺得都算交足功課啊，即係未至於話。第一場開波即刻，唉，試下局先，即係啲球員未去到狀態，係啦，即係0-0先，場場都1-1先，咁樣大家啊以和為貴先，咁樣即係未至於啊，一落到球場咧，真係乜都唔好講咁多啊，最緊要就係入波啊嚇咁啊。嗯，這個都是小弟觀察到的。 剛才歐呢你都講了呢、嗯、就是話到拜仁啦在周日德甲的尾場呢咪憑利雲道夫斯基咁射入咗12碼啦。咁就贏呢一個嘅柏林2-0㗎嘛。 柏林。 其實呢一場比賽呢亦都即係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因為今季呢佢入球數字已經達到40個。 哦。 利雲道夫斯基。 係呢、這個司機勁係啦。呢、這個唔係普通嘅司機。 其實喺今個世紀入面呢只係另外仲有兩位球員，就係、是、美斯同埋斯朗拿度 是 能够在自己的联赛那里入40球或者以上、 哦、是吗？ 其实他已经是很犀利， 因为通常都不再踢自己本土的联赛、啊、可能喂你踢得这么厉害去第二度找食一笨这样是吗？类似那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但都、值得开心的、拜仁方面起码不会一开回季之后或者一开回有得、停摆之后、第一场赛事即刻、遭受滑铁卢先 依然强势、啊、 你看到头那几队的分真的追得很紧嘅，包括多蒙特同埋拜仁啦，咁但系莱比锡就失分啦，咁啊搞到自己就有机会未必争到头一二三咁样，咁但系就都密切注视住啦，究竟啊嚟紧仲会最大机会会开 lead 嘅咧，系边一啲嘅地方或者边一啲嘅国家啦？依家胜传咧系阿小白你最中意嘅地方，就系、是、日本。 哦，系咩？ 系胜传 J lead 系最快开嘅，最快有机会，譬如六月头有机会开咯。但系有啲地方咧，其实疫情相对舒缓一啲啦。啊，佢又冇谂过。开嘅，譬如咧嗰阵时咧，最迟接近最迟收 lift 嘅澳籍咧，啊佢又唔开翻，咁、究竟系咪会好似法甲咁样腰斩啊？叫做求其将个冠军俾咗依家暂时积分最高嗰个位置啦。嗱、啊，我讲嘅求其真系有啲求其，因为仲有可能有啲联赛讲紧仲有20轮嘅比赛噶。咁、你20轮嘅比赛真系有可以喺个分数嗰度，喺、个分数嗰度好大嘅变化噶嘛、 啊。 所以你唔能够喂，仲有20轮嘅比赛，你已经哇好轻率咁样就判咗对方系冠军。咁其实嗰个冠军自己都覺得自己唔係實至名歸啦，係咪先？所以咧就希望啊有關方面，如果疫症係舒緩嘅話咧，都希望啊重新可以啟動翻有波睇有波踢啦。其實你知唔知咧？最原來足球運動咧最影響係乜嘢咧？最影響咧就係嗰啲啊足球評述員啊、 哦， 有多足球評述員咧因為咁樣咧而失業啦、 嗯， 甚或乎咧冇公開底下咧要轉去揸車啊、 嗯， 愛國如是啊，即係香港都可能有啲足球評述員都係咁樣嚇，咁啊所以希望即係足球嘅工業啦，呢、這個真係一個工業嚟噶嚇，咁啊令到大家可以繼續謀生啦，或者咧繼續咧可以支持到落去啦，如果唔係到時大家唉想睇波啊冇得睇波，想睇人講波啊冇得睇人講波， 係啊， 咁就麻煩， 咁啊真係弊家伙啦。而家好多嘅叫做受疫情影響嘅足球員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孫興敏啦，咁啊佢即係都翻去倫敦咯，咁啊喺新嘅隔離措施底下啦，嗱，咁啊一般人咧就會話到啦，如果喺呢一個嘅叫做測試入邊啊呈陽性反應嘅話咧，就即係有地方送佢去啦，係咪先？孫興敏特別，因為咧佢喺今次嘅翻去倫敦嘅時候啦，咁啊根據翻咧就是英国的报道啊，咁佢将会喺下个星期咧就已经可以好快脆咧就翻去呢一个热刺嘅训练场啦，咁啊并且就进行个人嘅训练，咁啊其实咧睇翻阿孙兴敏咧喺月之前嘅几个月之前啦，完成咗咧呢一个手部嘅手术之后咧，咁啊决定啊停战啦，咁于是乎咧就翻去呢一个嘅韩国嗰度啦，并且完成咗啊济州岛咧就系维持为期3个星期嘅基本军事训练，咁啊今次咧孙兴敏啊好厉害啦，因为佢喺157人嘅训练团队入边咧，除咗系以最佳嘅 头五名完成咗咧呢一个嘅军事训练获奖之外啦，喺射击方面啊，据闻啊，更加咧系以呢一个嘅完美咧嘅成绩咧去到完成噶。咁当然啦，传媒亦都影到佢轻松自若嘅神态。不过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外国传媒咧就喺度问啦，点样孙兴敏咧嗰个隔离措施好似系比一般人嚟讲咧系轻好多嘅咧？点解咧吓？唔知咯。呢首歌曲咧都有一种舒服嘅感觉噶吓，虽然我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感受唔到出边嘅天系好定系唔好，但系心入边啊自己嘅阳光咧都走咗出嚟啦。Jason Mraz 嘅歌曲叫做 Wise Woman， 出边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45。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53嘅时间啦 ，Barbie 国际新视野、哦。 早晨啊，小白。 早晨。 哇，其实咧听完你只歌之后咧，我都好放宽心情啊，简直咧心里边幻想住出边系咧阳光普照。 系啊。 虽然我唔肯定而家出边有冇落紧雨啊，因为同你一样我都睇唔到啦。咁啊，不过咧嗱，好多香港人咧就同我哋一样咁乐观噶。虽然咧疫情期间可能咧已经几个月咧都系留喺屋企工作啦，留喺屋企生活啦，留喺屋企食饭啦，留喺屋企上堂啦等等。咁、啊、但系咧嗱，平时咧。好多个旅游旺季就已经过咗啦，喺过去几个月里边吓，譬如有啲人咧中意春季去日本嘅，亦都有啲人咧趁住复活节嘅时候，可能会去嗰啲比较远少少嘅地方啊，欧洲啊嗰啲啦，因为有长啲嘅假期啊嘛，啲小朋友。 嗯。 咁但系咧，而家就全部都只能够好似我哋咁啦，活喺幻想之中啊。 系啊，眼睛去旅行咯。 系咯，咁唯有睇住啲即系关于旅行嘅资讯咧，就等自己好似系咪真系因为疫情缓和咧？唔单止净系香港嘅，咁有好多地方咧，其实相对。地咧啲疫情嘅数字系稳定咗。 哦，喂，我有个玩法，点 啊？ 我同阿仔仔玩过噶。点？咁我同佢去过，譬如日本嘅东京、冲绳咁样啦。咁我咧就开翻，即系攞翻啲相出嚟，俾佢一路 loop 嘅时候咧，我哋好似用啲科技、电子科技去旅行啦。跟住咧就俾佢一路睇住啲相，然后咧用另外一个 device 咧，即系开个地图。喺个地图咧，仲系要用嗰啲实景嘅咩嘅高空望落去嗰啲咧，跟住就同佢讲啦，你睇下嗱，我哋呢一只你呢张相咧，我哋喺北海道影嘅，咁啊见唔见到嗰只北极熊啊？张相入边有北极熊啦，跟住就话到开个地图俾你，睇我嗰阵时咧，我哋就喺北海道呢一个位啦，见唔见到我哋咁样行过去噶？咁用相同埋地图加埋一齐咧，原来佢出奇地开心，唔知细路仔。 几得意喎！你呢个玩法又 系啊，即系佢会觉得一系嗰阵时我又跑过呢条路， 真系行过呢度、啊， 真系行过，真系去过呢一度咁样。佢仲成日喺度话几时可以再去啊，几时可以又去玩啊咁样。咁、都多啲可以勾翻咧佢嘅回忆啊，咁都系一种几特别嘅回忆方法嚟嘅。 都几得意你呢一个提议，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嘅。咁但系咧讲紧嘅咧就系、是、嗱，譬如好似我哋香港咁样啦，咁啊同埋澳门咧，咁大家都有时有啲人会建议话，系咪可以两地嘅旅游可以即系有啲措施去开通下咧，嗱咁喺我哋有啲乜嘢措施之前咧，就见到嗱，譬如话澳洲啦，同埋新西兰咁啊，因为佢哋个抗疫进度都系比较好啲啦。咁啊，最近咧就推出咗一个咧叫做旅游抱抱嘅计划。嗱、 哦， 抱抱咧就唔系话拥抱个抱，咁啊系 bubble， 即系嗰个抱抱啦，真系翻简抱系啦，泡泡咁样。咁啊，其实咧就叫做咧跨塔斯曼旅游抱抱，因为佢哋中间咧两个地方咧其实系隔咗。Tasman 啊，咁所以咧就其实呢一个计划咧就叫做好似系咪可以帮到佢哋两个地方嘅一啲旅游业嘅叫做短暂复兴咧咁、 哦， 因为咧其实呢两个地方咧本身咧都有好多个措施咧系令到佢哋有好紧密嘅国际合作关系噶，咁啊例如咧因为本身咧如果澳洲人咧持有呢个澳洲护照咧系可以免签证去新西兰无限期旅游同工作噶、因为冇乜地方会可以咁样噶嘛、你譬如你去第二度工作你都要申请 visa。或者你起码有好多嘅关卡要去处理咗，你先至可以话去做嘢啦，或者去定居咁样。因为你谂下无限期， 系啊， 无限期即系你即系住喺嗰度都得嘅， 文件都唔使搞。 系啊，咁所以其实本身呢两个地方咧，都个互动性都好大嘅、 啊啊， 即系大家可以互相四围走咁啦。咁故之然，如果佢个互通性咁大，即系话佢嘅旅游收益咧，亦都好多嘅钱系嚟自呢个地方啦。咁但系当疫情发生嘅期间咧，即系大家嘅嗰啲旅游业啊，即系大家都封晒啦。好多嘅交通亦都停晒啦，就唔再咧鼓励大家话再出国啦，都系大家都系留喺自己屋企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那个经济嘅损失咧，其实就会相当之大啦。咁、所以咧，好快如果你疫情一稳定，咁大家当然最关注嘅系咩啊？咁啊，梗系希望个经济可以好翻啲啦。 梗系啦，呢、這个紧要啊。 咁所以咧，就大家谂到呢一个嘅计划，即系旅游泡泡啊，会唔会可以咧？既然因为佢哋嘅疫情关系咧，都叫做好咗啲啦。咁如果可以确保住呢个公共卫生嘅安全呢个前提底下，咁即系当然唔系话你有病都放你入嚟嗰种啦，咁而系大家真系做足晒所有嘅防疫措施，喺呢一个情况稳定嘅情况底下，系咪真系可以开展呢样嘢，令到佢哋咧呢一个嘅旅游旱季咧带嚟一啲嘅甘露咧？咁呢个咧就系其实都喺度睇紧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目前都系希望将来可以咧令到呢一个嘅旅游泡泡咧救翻佢哋嘅旅游业嘅。 系，而家我谂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系面对紧就系旅游咧，都几基本上系零旅客嘅问题啊！大家都系，即系可能就算 仲有一啲人士入境，可能都係因為公事或者同自己屋企人有關嘅事咁樣，所以先至會即係出入境。但如果你話旅遊，我諗而家基本上全世界都停頓咗，咁令到嗰個經濟收益咧，基本上喺旅遊方面，基本上都去到零噶啦，而家 係啊，咁啊，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咁多個地方都係嘅，唔單止係今朝我哋見到報道上面講嘅澳紐啦，咁大家唔知道會唔會都可以咧諗下有啲咩地方，如果係穩定咗嘅，又個距離唔太遠嘅，會唔會都可以放寬一啲嘅措施咧，即係造就一個咧叫做安全嘅旅遊區域咧？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又會唔會可以同其他地方都有一啲咁樣嘅安全旅遊區域咧？ 近啲。譬如澳门啊， 系啦，我都琴日都同我先生讲啊，如果有啲短程嘅旅游咧，可以俾大家放宽心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不过我相信到时如果真系有呢啲放宽措施咧，就变成咧嗰个地方会好多人。 系啊，嗰个地方 又有一个潮啦。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而家好似我哋咁样啦，即系虽然睇唔到暂时可以有啲乜嘢发展嘅前景啦，咁但系就自己计划住先啦，或者好似阿小白咁样咯，喺屋企用地图去视像旅行咯。 地图加埋啲相啊，加埋自己嘅幻想力啊， 做配音添，因为你同我讲日文啊嘛， 可以去住旅行先啊。 实施14日嘅检疫期，避免疫情反弹。但有报道话，英国原本已经同意嚟自法国嘅旅客可以获得豁免。英国首相约翰逊之后回应，嚟自法国嘅旅客并冇任何豁免。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大臣岑浩文在记者会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与法国商讨之后将会公布详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24，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41， 人民币 7.103，英镑对美元 1.209， 欧元对美元 1.082， 澳元对美元 0.6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0,081 点，升44点，港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58.82 美元，卖出 1,759.4 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香港岛和大屿山普遍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和星期三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去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着油塘道一段就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陈小宝，我主持的节目就是《新地任我行》。去到而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嘅就系拣一啲正能量嘅歌。我拣咗系齐心就是食，当然唔系温拿嗰首，系 Beatles 嘅《We Can Work It Out》。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咁啊声音上咧就多咗我呢一把啦，我系彭仔程振鹏，至于我嘅拍档咧就系喺直播室依家有多两位，有 Barbie 同埋阿欧， 早晨，早晨彭爷。 系啊，早晨啦，咁多位啊，今朝咧即系有啲发财水咧掂一掂身， 系咪啊？ 个心情都唔同嘅，唔系唔好啊，系唔同啲啊， 沾一沾到啲发财水系咪？ 焕然一新啊，咁嘅人系。 咁大家咧就唔想变落汤鸡嘅话咧， 系 因为发财水同落汤鸡 系啊，好大分别噶。 即系我嗰啲就系几滴。啱啱啦，一落车喺呢个电台门口，一落车佢就洒起雨嚟，咁啊好彩两步咁就行到入嚟啦，咁就只系几滴发财水啫， 水为财啊， 系啊， 系啊， 咁但系如果落汤鸡咧就唔好啦，而家呢个仲系疫情嘅环境底下咧，你打一阵咧，其实有啲乜嘢发烧嗰啲咧，就唔系当你闲事啊，即系已经系以严重去看待啊，因为要即系担心你会第二啲嘅情况啊嘛，咁所以咧要好好照顾自己，费事带来不必要嘅麻烦啦，系嘛，因为今日都。由昨晚半夜开始咧，啲雷声大到咧，即系有几次俾佢吵醒嘅。 有雷声，有啲雨声都 啲雨声都大啊， 好劲 啊， 都夸 吓。不过有另一种说法咧，唔知阿 O 同阿 Barbie 有冇听过，或者你自己好唔好咁样咧？我自己本人咧都几好。呢、这、一個情況瞓覺就係咧，聽住啲落雨聲咧，係會好容易入眠噶。 一時時咯， 冇呢個習慣喎。 係啊，因為咧有陣時你喺啲視像平台咧都會特登開啲咁嘅聲出嚟嘅，又話有即係 啊，即係好似做 SPA 嗰啲係咪？ 係啦，咁樣有啲雨水聲啊，跟住咧又有啲好似又係陽光普照啊， 海浪聲啊嗰啲 咁樣咧， 然之後雀仔 係啦咁樣。咁但係咧，我係喺度諗啊，其實。我正常瞓喺屋企嘅话咧，冇咁多雀仔声啊嘛。有阵时有啲 too much 嘅，我觉得有某啲嘅音乐啊 ，instrumental 嗰啲咁样。 系即系彭仔点解会觉得自己系好呢一种嘅瞓觉环境咧？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咧就落雨嘅时候匿喺咧。爹哋架车啊，个私家车嗰度咧，你就会听住嗰啲雨声咧，滴滴答答滴滴咁打落嚟咧，好容易瞓着噶， 好放松啊！ 如果你系呢种雨声，我 OK， 但系点解我对雨声有少少敏感咧？就系因为咧，我之前住嗰间屋咧。我瞓觉嗰个位 咧，你就会谂起，要兜住啲水啊！ 唔系啊，因为 落雨收衫啊！ 啱啱瞓觉嗰个位，呢我张床系升咗上窗台嘅，咁所以咧，我 exactly 隔篱系成块嗰啲厚嘅挡风玻璃啊，好近啊！即系我耳仔同个玻璃可能系五寸距离，我就觉得好嘈、好不安啦，即系哇，好惊， 好 似 跌落街咁啊！ 系啊，即系有个感觉，觉得哇，好似太夸张啦！突然之间嘣一声咧，咁个人就会胆怯啲咯。 哎呀，都唔知应该系开心好啊！ 定是同情你好。 太真实了这个感受我觉得。 瞓窗台的芭比啊。 好惨的。 哎呀苦尽甘来啦你现在嫁得好啊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你错啦那个是我结婚之后第一间屋来的。 咁都好，逐步改善啦，你嘅生活 系嘅，系嘅，系嘅， 系啊，越嚟越好噶啦。 八边唔紧要，睇楼 O to O 啊，系时候睇下啲新盘啦。过去嗰几日咧，嗰啲新盘销售咧都几畅旺，啲人开始排队睇楼咯。 哇！咁再听埋听日啦， 听日都会讲新盘系。 系啦，呢个晨光大学留意埋。不过咧就同亦都同各位听众睇埋咧，今天呢一个。通勝先，你知我啊好八卦噶。 二買樓，跟住最後二買樓。 今日咧農曆四月26咧就都適宜好多事情喎，嫁娶啦、出行啦、祭祀啦、祈福啦、開市啦、動土啦，呢啲咧都係適宜。咁咧就忌咩咧？通勝就話今日忌安門喎。係啦，忌安門。 安门系咪即系 安全个安？ 系第一日入间屋嗰度。 你唔好听个音以为系装门啊！咁啊， okay, okay. 未必一定系。咁啊，两个字啫，安全个安，门口个门就忌安门咁样。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预测添啦。 好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啊，稍后咧骤雨增多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西南风啊，展望啦，明日咧初时都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依气温26度啊，相对湿度咧93%，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朝头早嘅9:45噃。 系，哇！天文台仲讲埋系听日稍后去到星期三咧。骤雨就减少啦，咁样咁啊，睇下系咪个情况就是如此啦。咁啊，转个头好快咧，又听到阿 O 把声音咧，就同我哋嘅财金达人咧分析一下咧世界各地啲经济环境啊。 三年借可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三年借可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啊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咧，交俾你帮我哋咧做一个金股汇嘅财金前瞻啦。温生交俾你。 好啦，咁首先睇翻咧，今个星期要留意啲咩先吓？咁星期第一样嘢要留意嘅就系继续系负息率嘅问题。咁呢个问题咧，始终咧系挥之不去嘅。咁虽然咧，英伦银行行长咧上个星期咧就冇表明即系表佢已经系表明咧，就话无意咧跟随欧洲啦，同埋日本咧系走呢个负息率嘅政策嘅。咁但系佢言语间嚟讲嘅话咧，佢亦都透露到咧，佢唔能够完全排除咧行呢个负息率嘅可能性。咁而新西兰央行咧更加咧就讲到好清楚啦，就唔能够排除负息率呢一个嘅可能添噶。咁至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就虽然咧就坚持咧就话唔会走呢个负息率啦。咁但系咧从上周嗰个利率期货市场显示咧，个价格咧反映出咧就话联储局咧啲市场股啊，佢有机会咧系会走负息噶。咁虽然暂时嚟讲，市场股佢走负息嘅可能性系好低，咁但系都有呢个咁嘅估计。咁喺今日星期二嚟讲嘅话咧，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就将会出席咧美国国会嘅听证会啦。咁到期时咧，大家又可以听下佢对个负息，睇下佢有乜嘢嘅启示俾到大家啦。好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睇翻今个星期其他要留意嘅因素咧，就包括咧有今个星期四咧，就美国咧就会公布咧就最新一星期嘅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咁上个星期嗰个数 數字咧，上個星期四嗰個數字咧就截至到五月九號嘅。咁我哋見到咧嗰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嗰個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嘅數目咧有成298.1万嘅。咁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雖然話比先前嗰啲有成過成300万咧就係要少啊。咁但係咧298万嘅人去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咧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嚟噶。咁啊反映咧咩咧？反映咧就話就算美國喺五月份開始有好多嘅州份咧都係重啟翻啦，咁但係呢個經濟咧都係好疲弱，咁企業繼續都喺度裁員嘅，咁或者我可以話咧五月份嘅數字咧係五月份嘅第一個星期啫，咁跟住之後會唔會改善咧咁樣，咁所以咧跟住喺今個星期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咧嗰個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咁睇下咧喺嗰個美國個經濟重啟之後係咪真係能夠咧係令到嗰、那個裁員嘅人數係減少，咁如果係唔得嘅話咧，嗱咁就要留意住啦。咁我哋要留意住，可能市場就開始擔心咧，就話美國復工之後係咪真係可以咁迅速可以改善美國經濟？咁呢個幻想咧就開始會質疑噶啦。咁到其時咧，可能會對市場帶嚟震盪 嘅。其實今個星期咧要睇嘅嘢都幾多啊，包括咧星期五開嘅呢個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咧，將會喺北京舉行咁啊。这个会究竟会给大家一个点的目标呢，中央又有什么的政策有机会出台呢，交给你帮我们分析一下了，温生。 没错啦，在今天星期五来讲的话，中央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将会在北京举行啦，大家都关注在疫情之下来讲的话，中国会定落一个什么的经济的目标，还有这个增长的目标定了出来之后，中央又会怎样去配合这个目标的推行。所以呢这个会是中國嘅頭等嘅大事嚟嘅，咁所以我哋要密切留意住今日星期五啦，個大會啦。好啦，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嚟講嘅話咧，美國嘅第一季度嘅業績嘅公佈期咧，我哋見到咧就亦都快將咧就完結噶啦。咁但係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有一系列嘅美國嘅零售商咧就將會公佈業績嘅。咁面對住疫情之下嚟講嘅話咧，大家都唔會覺得美國零售商個業績會點樣好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睇佢點差嘅啫。咁如果唔係太差嘅話咧，其實都當佢好噶啦。咁所以咧就睇住咧今個星期美國嘅零售商嘅業績啦。 通常有一個說法咧，就係話已經咧喺市場預期之內啊，咁反而逆市會有啲炒作嘅，有陣時呢啲企業都大家未必估得到啊。好啦，今個星期咧仲有多間嘅新興市場嘅央行咧將會議息喎，係咪温生？ 冇錯啊，係啊，今日星期嚟講嘅話咧，首先睇星期二啦。咁星期二嚟講嘅話咧，印尼央行咧就會議息嘅。咁星期三嚟講咧就做泰國央行議息啦。咁而喺星期四咧就是、個重頭戲啦，因為土耳其啦同埋南非嘅央行咧就將會議息。咁焦點咧就集中喺土耳其同南非身上嘅，因為佢哋兩間央行咧就最大機會咧係會作出減息嘅。咁而家市場估計咧，南非咧今個星期咧可能會減息50个点子啦，咁將佢官方息率咧就由4.25%咧就降到嚟3.75%嘅水平。咁而土耳其咧就更加可能咧會減息50个点子，甚至乎100个点子。咁土耳其咧個官方息率咧而家係高企8.75%嘅。咁但係唔好忘記啦，土耳其個貨幣近期咧就枕住都係下跌啦。咁如果佢再咁大幅度減息嘅話咧，對佢個貨幣咧會有一定嘅壓力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土耳其咧都冇辦法啦，面對住個嚴峻嘅經濟，可能佢都需要係大幅度減息噶啦。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做一個咧星期一嘅金股匯前瞻啊嚇。咁去到星期三嘅時候咧，我哋繼續跟進住咧環球嘅財金事件啊。到時再打電話同你傾過好嗎？唔該，温生，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愉快感觉在这清晨，发出资讯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志伟博士， 今次我哋呢个研究主要咧就系用一啲人嘅组织，包括呼吸道啦同埋眼嘅组织，喺实验室度做一啲研究，睇下新嘅冠状病毒比起沙士病毒啦，甚至一啲流感嘅病毒，佢有冇能力感染眼嘅结膜嘅组织，因而就开始我哋嘅感染。咁我哋发现咗咧，原来新嘅冠状病毒咧比起沙士咧接近80-100倍咁犀利，可以感染或者制造一啲新嘅病毒喺我眼嘅结膜嘅组织嗰度。咁我哋从而就觉得呢只病毒可以除了由呼吸道之外，可以由眼进入我们身体开始这个感染的。当一个病毒可以感染一个组织，它除了感染了之外，因为病毒本身自己不可以生存，它需要一个宿主去制造了一些新的病毒。那这个新的冠状的病毒除了可以感染我们的眼的结膜的组织，它还会在那个组织里面制造一些新的病毒。我刚才讲的80-100倍就是它有80-100倍的能力高过沙士在我们结膜做一些新的病毒。当病毒越多咧，就可以得我哋嗰个 infection。嗱，通常我哋眼睛有阵时有细菌或者啲病毒嘅感染咧，我哋可能会有啲过敏嘅反应，可能会好红啦、流眼水啦，亦都会有结膜炎，即系譬如之前H7N7 流感病毒喺美国咧会有好大嘅爆发，会有啲结膜炎见到嘅。咁咧我哋亦都唔系好清楚新嘅冠状病毒究竟有几多嘅途径系经过眼而进入去嘅。咁我哋暂时都未见到好大部分嘅病人有好多结膜炎嘅症状，咁我哋亦都会睇到呢个新嘅冠状病毒咧，会令到我哋一啲干扰素嘅分泌系减低咗。咁呢个其实就系我哋身体上面嘅系统咧，第一个反应，当有病毒进入嘅身体里边咧，就可以做嘢啦。我谂咧嗱，我哋讲预防，尤其是眼睛嘅感染，其实可以分两个途径去讲。戴眼镜可以防止咗一啲飞沫嘅传播，直接由飞沫感染到我哋嘅眼睛。咁另一樣嘢，我哋嘅手部嘅衛生都好緊要。通常隻眼睛我哋會用手捽啦，或者敏感，可能天氣熱啊、流汗啊，或者一啲天氣污染啊，我哋會捽眼睛。如果隻手唔小心感染咗呢、冠狀病毒污染咗而捽眼咧，就有機會感染到呢個新嘅冠狀病毒咯。戴眼鏡可能有一部分可以幫助，但係手嘅衛生都係好重要。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60秒。 唉，我个仔今年毕业啦，好担心佢啊，将来都唔知佢点算。点解你好似一啲都唔担心你个仔咁嘅？ 计划好咪唔使担心咯。 点计划啊？ 是劳工处的展翅清健计划啊，计划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免费一条龙服务，可以帮他们找埋工添啊。 知但是我个仔连他自己想做乜都不知道，有啲乜嘢兴趣又不知道，他们又怎样帮到他啊？ 不用怕、计划有社工负责帮学员分析事业方向，同埋会帮佢去解决喺职场上遇到嘅问题噶。 同佢分析完事业方向之后，系咪就帮佢揾到工噶啦？最紧要系揾到工啊嘛！ 展翅青见计划除咗有一系列嘅职前培训课程之外，仲有好多唔同行业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亦都会津贴学员去报读同工作相关嘅培训课程同考试噶。 听落又好似几好、等我都叫我个仔快啲去报名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磨莉， 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首歌，同佢以往嘅作品可以话系完全唔同啊，有少少走偏锋啦，有冒险嘅精神，绝对值得佩服啊！林德信 Alex Lam 再加埋 Jun Kong 同埋 Do Boy。 做未必成功，但系唔做咧肯定失败啊！吓，好中意佢咧冒险嘅精神。林德信 featuring 专攻龚石良同埋 Doughboy 一齐合作 B E E F Beef。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仲有两分零钟咧，就到呢一个早上嘅八点半吓嘛。短短嘅时间咧，彭爷爷咧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就话说咧，就即系朋友间咧都好中意去呢一个嘅泰国噶，系咪？咁香港人都系啦，不过呢轮就去唔到啦吓。咁睇下迟啲去唔去得翻啦。咁去泰国啦呢个地方咧，就除咗啲名胜之外咧，其实都有一个好浓厚嘅宗教嘅。嘅氣氛嘅，咁就係拜佛啦， 係 嘛，好多佛啦，呢一個嘅有好多僧人啦、僧侶啦，都會喺呢一個嘅泰國嘅街頭咧，好容易遇上啊咁樣。咁原來咧真係聽朋友所講啦嚇，咁佢本身都係一個咧即係信奉佛教嘅人士啦。咁佢話咧曾經咧去過呢一個嘅泰國嘅時候咧，即係咧同一位嘅僧人咧遇上咧，就彼此覺得好有。有缘啦，咁啊结成呢个嘅即系亦师亦友咁啦，咁咧就呢一位嘅僧人咧，后来咧即系喺某一次佢再到访泰国嘅时候，我朋友再到访泰国嘅时候咧，就帮佢咧纹身，系佢哋自己亲手纹身嘅僧人， 有呢个技能嘅原来， 系啊，咁但系咧当然纹啲乜嘢咧，咁都系纹翻啲咧系佛。经啊，系啦，咁啲条系咪即系好似啲条例咁样啊？即系啲佛经咁样，咁当中咧都有几条嘅戒律咁样嘅，即系要做一个好人啊，喺呢一个嘅佢哋嘅眼中应该点咧？咁其中原来有一条咧，即系都要去谨慎去遵守嘅咧，就系、是。唔可以搶人老婆， 會 紋咗個身度啊？ 係，咁嗰啲梗唔係中文字啦，係咪好特別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首位接载滞留印度香港居民返港的专机，今朝早大约六点半抵港，大部分乘客戴上口罩和面罩，亦都有乘客着上全套保护衣。专机上共有249名香港居民，包括7名不足两岁的幼童。他们会先前往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之后送往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接受强制检疫。专机费用由乘客支付，每名占座位的乘客需要支付大约3800港元。特朗普政府继续将新型肺炎在全球爆发归咎于中国，再度批评北京政府向世界隐瞒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受损害。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以中国病毒来形容新型冠状病毒，说首名新型肺炎患者在中国确诊之后，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掩护下向全世界隐瞒病毒消息两个月，之后再遣送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搭飞机到米兰、纽约和全球各地将病毒散播，批评中国原本可以将疫情局限于武汉，但结果造成全球大爆发，因此需要负责。国家卫健委国际司监察专员李明柱较早前说，自新型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中国本住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向世卫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埃及卫生部表示， 境内新增新型肺炎病例510宗，累计确诊12229宗，新增死亡病例18宗，累计死亡个案630宗。埃及总理马德布表示，在开斋节前后将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完全关闭境内所有商店、商场、沙滩和公园，暂停境内省际交通以及所有公共交通，宵禁时间提前在每日下午5点至到第二日朝早6点，自5月30日起，民众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埃及已经开始放宽部分的限制，境内酒店在控制住宿率的前提下恢复营业，汽车牌照申请、房地产登记和部分的法务服务部门已经重新对公众开放。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杜伟在特拉维夫郊区克兹利亚的官邸内身亡。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贴文表示深切哀悼。以色列传媒报道初步相信杜伟是死于自然，报道说杜伟被发现在床上，当局正是展开调查。57岁的杜伟曾经任驻乌克兰大使，今年2月获任命为驻以色列大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7，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9，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1，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20,115点，升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55美元，卖出1,758.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同星期三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啦。咁车龙就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噶，咁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咁喺九龙啦，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问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出翻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都是挤塞。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排到去智乐花园；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啊，时间嚟到啦，星期一嘅朝早8:38噶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再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就为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先睇下今天咧文汇报嘅新闻啦。香港文汇报嘅内页要文当中咧就同大家咧就 update 一下咧而家香港个疫情嘅，咁就一名29岁嘅男子咧就数天前喺英国确诊，但系就未有入院，咁而佢喺呢个病情好转之后咧就明知感染病毒啊，仍然咧系搭乘国泰 CX252 航班咧，寻日就翻到嚟香港嘅，由边境卫生人员系检查之后直接咧系送到去医院嗰度去治疗啊！咁而卫生防护中心啊呼吁，若果市民咧喺外地确诊咧，就唔应该啦翻嚟香港求医，因为咧将会增加其他同机人士佢哋感染嘅风险嘅。另外，本港寻日咧就再新增有3宗系新冠病毒输入个案，患者都系咧巴基斯坦翻嚟香港嘅人士嚟嘅。咁而讲到呢一个嘅疫情之下啦，咁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嘅陈肇始啦，寻日就表示啊，世卫组织咧同一啲嘅专家都预期病毒或者将一直存在嘅，唔会消失嘅。咁本港亦都需要思考啊，点样去迎接同新冠病毒共存嘅新常态？市民或者需要咧系一直戴口罩以及咧就系戴嗰啲搓手液旁身，咁政府咧会评估风险，决定咧是否维持限聚令等等嘅防疫措施。另外咧就粤港澳三地正系商讨咧系互应检疫措施，期望有条件缩短抵港者嘅检疫时间嘅。咁呢个嚟自今天咧系香港文汇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睇下今日《經濟日報》個港文報道啦。講到咧就係港大倉鼠實驗證口罩咧係助減播毒噶。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及病理學系團隊咧喺四月期間以約50隻倉鼠咧進行實驗啊。團隊喺隔離裝置裏邊咧就係設置3組嘅實驗系統，每組系統咧設有2列嘅倉鼠籠，中間咧就係以隔板同埋風扇分隔。咁氣流咧就可以單向咁樣咧從一個籠經過隔板咧就進入另外一個籠嘅。咁啊團隊咧將已經接受攻毒實驗感染新冠病毒嘅倉鼠咧就放喺一邊嘅籠啦。咁而其他健康嘅倉鼠咧就放喺另外一邊，俾風吹住嘅嗰個籠入邊。咁啊並且咧係以唔同嘅情況，包括咗咧係不放外科口罩啦、 在患病仓鼠一方的隔板放置口罩，以及在健康仓鼠一方放置口罩等等不同的场景，就是模拟现实中不戴口罩、患病者戴口罩以及健康人士戴口罩的三种情况，而测试外科口罩阻止这个病毒传播的效果。结果发现在没有戴口罩之后，健康仓鼠的感染率是 66.7%，而但是有口罩分隔之后，感染率就下降的，咁去到25%。而当口罩是放在患病仓鼠的一方，健康仓鼠的感染就是 16.7%， 较将口罩放在健康仓鼠的一方是更低的。另外呢，团队亦都比较咗两组仓鼠嘅病毒量，发现冇戴口罩嘅仓鼠病毒量呢係较高嘅，体内抗体数量亦都较高，反映咗戴口罩呢係有助减轻病情，亦都呢以及係延迟受感染嘅时间嘅。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表示了，实验结果证明了佩戴外科口罩对于防止感染病毒有明显的作用。他也说了，新冠肺炎的特征就是存在没有病征的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患者是戴口罩，防护效果是更大的。他又說了，團隊觀察所見，疫情初期本港是有 97% 的人都是戴口罩的，是本港抵擋疫情的關鍵。不過相信現時只是得少於90%人是繼續佩戴口罩的。他就強調了，全民佩戴口罩對於增加人和人之間的接觸是有幫助的，而就算感染的嚴重性是這麼強，醫生亦都有時間給予抗體病毒的毒這些的藥，預後恢復亦都會更好的。這個來自經濟報的報導。 唔該曬 ，Barbie。再睇下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咁啊香港政府月初延長嘅限聚令，至到咧就係今個星期四，即係21日咧就屆滿啦。咁啊《星島日報》咧就係獲悉啊，由於本港近期出現咧就係梨木樹村本土感染家庭群組，咁啊香港政府已經決定延長星期四到期嘅限聚令，並且好大機會咧會維持最多8人嘅限聚令，以及咧就係食肆聚餐嘅規定。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認為，在未做足每一日7500人的病毒篩檢，或者就是找出梨木樹村群組的感染源頭之前，都不適宜就是放寬限聚令。至於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表示，若果有任何異常或者風險再次提高，政府亦都會再次收緊措施，這個就是會接下來的一個常態。這樣說，他繼續表示，明白市民已經有一定的忍耐力，并且期望生活恢复正常，咁但系病毒或者未必可以完全消灭噶。咁啊，头先都提过啦，本港需要就思考如何迎接新嘅常态，包括就系制定整体嘅防控策略，亦都要居安思危。日常生活入面，市民要有心理准备继续戴口罩，外出嘅时间亦都要留意。咁另外咧就系对于各个嘅口岸是否咧就系重开嘅问题啦。现时众多关口当中，仅仅机场、深圳湾以及港珠澳大桥三个管制站开放。咁但根据了解，当局将会咧就先行研究调整，以及咧就延长深圳湾以及系港珠澳大桥嘅开放时间。若果措施可行，先至会再考虑是否开放其他正在关闭嘅口岸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啦，同大家转睇下嚟自系苹果。《苹果日报》的港文就讲到文凭试历史科连日就遭到外间借题发挥，教育局方面更加以严重伤害国民感情为理由，就促请考评局取消那个试题。局长杨润雄就说试题不符高中歷史科課程宗旨，但是該科教師就認為課程指引就從未要求學生愛國或者是培育民族意識，該試題亦都沒有違反指引，就質疑政府是借著取消題目去打壓學術自由。咁而教育局副秘书长康陈翠华啦，寻日亦都啦系就驳斥啦，有人指该试题咧属于开放题，系完全失焦嘅诡辩，即系失去焦点啊！咁就话咧牵涉大是大非嘅题目，例如系侵略屠杀种族清洗等等，完全不应 引導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討論佢嘅正面價值。咁亦都咧不可能啊，有國家會放喺課本甚至咧試題之中，讓學生討論佢嘅利弊咁話。咁而家咧啲學生咧就最擔心啦，真係，因為呢個教育局咧即係史無前例要求考評局取消文憑試歷史科嘅試題啦。有應屆嘅考生就指啦，由反修例事件去到咧呢個肺炎疫情啊，心情已經咧好疲累，亦都感到不安啦。從冇諗過考試會捲入咧政治漩渦，有歷史科嘅老師咧亦都憂慮咧。今个礼拜四啊，应考中史嘅考生啊，会因为呢一次嘅事件咧，影响埋佢哋嘅作答添啊吓。咁啊，最好就平常心啦吓。各位 DSE 考生，即系始终嗰个考完出嚟嗰个试啊，嘅成绩咧系影响嗰个系你嘅前途同埋你自己啊。咁所以咧，都系自己着紧翻自己好。啲人讲乜嘢咧，就好难去影响噶。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吓，咁啊唔好受到呢一啲嘅事件影响，自己应考嘅心情就最紧要吓。咁刚啱听过呢一个咧，就来自系《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明报嘅要闻啊，讲到咧就系承建追杀啊，三跑填海超支80亿嘅。机场三跑项目面对住海砂供应严重短缺同埋价格暴升嘅问题，主要填海工程费用大幅超支啊！咁啊，报章就话得悉啊，原本造价约153亿元嘅三跑工程合约编号3206嘅主要填海工程咧，承建商半年前就住海砂采购困难与机场管理局咧系发生争议嘅，并且要求咧机管局额外支付168亿元，声言咧如果未能够处理争议咧，三跑项目咧将会延期2年。咁啊，根据一份机管局嘅机密文件，机管局咧经过多重考虑之后咧，寻求董事局通过与承建商签订附加协议，以交付超支嘅费用嘅，并且以三跑项目嘅应急预算付款。承建商咧就话愿意降低要求至到80亿元，咁啊以及咧就系承诺唔影响工程进度嘅。记者曾经就该文件的内容向机管局求证，并且查询董事局有没有通过决议、工程超支的原因等等，不过局方是没有回应的，就说了该局与承建商的合约细节和条款都是属于商业敏感资料，内容是不便公开的，不过局方就有信心继续在预期之内也是预算之内推出这个三跑道系统建造项目，并且维持是在1415亿元嘅预算内咧，完成整项嘅项目为目标嘅，呢个咧系明报嘅报道。 超支要泵水咧，咁啊就系海洋公园都系其中一个， 系 啊。咁啊，东方日报今日头版咧都有讲到海洋公园嘅问题啊吓， 好绝啊！佢嗰、那个 系啊， 个标题真系作得好鬼押韵嘅啫。 海洋公园管理曳系啦。 统医翻晒药费，系压咗运噶。 系啊，咁啊，希望快啲解决呢个问题啦。我哋睇下呢个头版讲啲乜嘢先。咁啊，话到43年历史嘅海洋公园咧，就连续亏损啊4年，咁啊濒临咧就系倒闭啦。咁但系仍然咧就边泵水边叫做咧就系放水俾佢哋啦吓。咁啊，最终啊需要咧就系寻求政府嘅拨款啊，超过咧就54亿元咧去到救亡。咁啊，东方日报翻查翻海洋公园过去嘅业绩，发现咧就系公园收入增长由放缓至到亏损。咁但系公园嘅员工咧薪酬啊开支仍然系年年递增嘅，即系个公园一路蚀钱啦。但系佢哋嘅人手方面咧，佢哋人嘅资金方面咧系继续咧就系上升啊吓。上年啊咁啊亏损5亿5700万元。咁啊，工資卻支出咧就係接近咧就8亿元噶，佔咗整體收入嘅46%。公園收入減，咁啊，但係員工開支又不斷飆升，管理層咧就未有呢一個嘅量入為出。咁啊，加上近年更加就大興土木啦，可以話咧就係不敵於呢一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底下，咁啊暫停營業4个幾月，面臨財困一鋪清袋。咁啊話到啦，公園嘅主席 孔令誠以及咧就係副主席咧就係連同一眾嘅管理層管理不善，實在咧就係責無旁貸噶。咁有人力資源公司咧就話到啦，若果市道好，咁公司有盈利，工資佔咗收入比例略高並不是問題。咁但係若果公司出現虧損，就會俾人哋一種咧就係蠶食盈利嘅感覺啦。咁指海洋公園管理層應否減薪？咁有專家分析啊，除非有人犯咗大錯，或者花紅當中已經定明同盈利掛鈎，否則難以扣減薪金或者花紅噶。然而喺目前嘅經濟環境底下，部分大企業或者上市公司亦都不會咧，亦都咧就會以共度時間為由要求咧就係管理層減薪嘅。咁但係咧就不減花紅嘅。咁有專家分析啦，可能日後咧有公司或者係唔同機構喺聘用合約入邊咧就會加入花紅與盈利掛鈎嘅條款啊嚇。咁有議員咧就話到啦，冇理由咧就要用納税人嘅錢去到幫助海洋公園嘅，咁但係同意要捍衞員工以及咧就係動物嘅權益，咁建議先向咧就係公園撥款啊11亿元，用作營運半年，咁但係不能夠咧就用作還債噶。政府亦都要交代公園嘅未來計劃，若果方案不獲得議員支持，咁就再注資咧6亿元咧做咩呢？用作遣散。咁立法會財委會咧，上個星期五就已經審議政府提交嘅撥款申請救亡方案噶啦。咁但係會上各個嘅黨派可以話咧就意見紛紜啦。多名嘅議員咧就擔心撥款咧係一個無底深潭，批評公園嘅定位有錯啦。亦都咧就係有議員批評公園欠債累累係源於管理不善，管理層需要咧就係負上最大嘅責任噶。最終會議討論兩個小時之後咧就結束啦，未有表決嘅。咁財委會明日咧就會再繼續討論。 愉快感觉弥漫四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耐心，寻觅支线，寻觅最亲，晨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 Barbie。 Good morning 啊，白梅姐，啊出边啊雷暴警告啊，有冇揼湿啊，白梅姐？ 啊，咁又冇啊，我好多观音兵噶嘛。 咁、 啊、 又你又好啦。 咁又系啊， 系啊，佢哋我打发晒佢哋走啊，咁多人嚟呢度唔得噶嘛。 系当然啦。 雷暴警告啊，去到几时啊？ 去到今日朝头早嘅9:45啊。 啊，好好。 系 啊，各位晨光嘅听众 ，Good morning， 咁我。今朝咧，华媒咧就想同大家咧就研究一下喺我哋啊呢一个嘅同心抗疫嘅环境底下咧，都唔好话咧忽略咗啦一啲心灵上面嘅照顾啊。 哦，系啊，系啊。 嗯，因为疫情咧都已经发展咗有成超过3个月啦， 啊， 大家咧都系紧守嗰个嘅抗疫嘅信息啊，同埋功夫啊，措施咧都紧。紧守得好紧啊，真系 系啊， 会好绷紧啊，个人嘅情绪都 压力又大啦，加上咧成日要记住人同人之间有距离啊，哎呀，嗰个距离令到人觉得孤独啊，阴公， 即系种种啦，系嘛，有啲啦，譬如有一啲嘅工种啦，好似啲医护嘅朋友啦，佢哋亦都咧会因为自己个工作性质问题咧，担心咧翻屋企会带俾家人病毒啊咁样，所以。我都知道有好多医护啦，都特别喺呢个抗疫期间咧，就唔翻屋企咯，喺外边咧租地方住啊，咁样，咁啊真系咧同屋企人咧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啦，系嘛，翻唔到屋企咁样。好啦，啊咁我又知道咧。 原來有一啲嘅機構啦，佢哋啦都為一啲嘅員工啊，為佢哋嘅同工啊，都喺呢一方面啊，就喺疫情之下啊，諗到啲好方法啊。 係 嚇，咁啊呢一種方法啦嚇，其實咧。有好多时候我哋睇啲西片呢、即係西洋嘅影画呢佢哋都好兴㗎、通常会喺啲咩情况出现呢戒酒啊、即係嗰啲或者係、有亲友离开世上啊、即係嗰啲呢情绪辅导小组咁样呢、即係一班人呢围埋嚟到互相问好啊将、自己嗰个嘅状况啦抒发出嚟啊然之后同路人呢就互相鼓励啊咁、样。 有唔开心就讲出嚟 啦。係啦。呢一个呢就係嗰种认识啦。咁、原来话呢啊，都真係有醫療機構啦嚇，喺呢一個嘅疫境期間啦，就成立咗啦一啲同工參與小組喎。咁、就佢做法咧就咁樣啦嚇、每個禮拜咧就請六至十二位嘅同工啦、同事啦，咁然之後咧就參與呢小組之後，大家咧就去互相啦傾訴翻最近嘅心事啊，喺呢一個嘅。工作以外有啲乜嘢嘅心声啊咁样、其实嗰个重点呢就係制造一个让员工啦同工啦去抒发情绪嘅好机会啊、真係㗎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呢其实大家可能会隐藏起一啲呢唔开心啊屈结啊郁闷啊咁样都未顶㗎咁、但係如果你唔懂得去抒发成日諗住诶得㗎啦我自己搞得掂啦、又或者唉点同人讲啫呢啲嘢係咪啊人哋问你啊点觉得点啊你都话啊好好啊好好啊咁。咁其实可能好表面啊。咁呢你要有机会呢同人倾诉呢咁先可以将你啲呢隐藏嘅负面情绪啊或者郁结呢係释放出嚟。咁、个人先可以点啊身心舒坦。系啊嘛，系嘛，咁样先可以继续咧去对抗呢一个嘅疫情噶。 我都系有阵时，譬如围圈倾偈，围圈倾偈有试过啊嘛。围圈倾偈听到人哋讲自己嗰啲难处咧，我除咗系即系自己听完之后咧，我仲会谂啊，人哋嘅难处我有冇咧？我有冇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啊，我都有面对，不过我冇遗意咧。有阵时最惊咧就系嗰啲唔开心啊，嗰啲不快乐嘅嘢咧，收埋咗自己心入面，自己冇察觉。原来佢不断喺度助长啊，慢慢成长，令到我心入边咧越嚟越唔开心。咁我冇遗意咧，咁啊弊家伙，听人哋讲多啲咧，自己谂多啲自己嘅情况，咁啊早啲有唔开心啊，早啲发现自己嗰啲问题嘛。 系啊，都可以系噶，就算唔系发现问题啊，你将一啲唔开心咧讲嘅。出嚟咧，有时真系噶，好似咧盆水咁样泼出去，你就冇噶啦。泼咗出去冇咗啦嘛，咁咪唔使记咯，系咪啊？有个好著名嘅作家，佢讲咩啊？有种幸福叫忘记，吓、知唔知？ 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系咁嘅，疫情好难受，真逆境变享受，你觉得份人工都变得好大嚿啊？ 系就好啦， 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玛丽医院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嘉林角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 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一段挤塞，龙尾就书院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去津桥。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Jason， 今个星期咧应该都有好多焦点啊，要留意住啊，都有机会影响住股市嘅表现嘅。Jason，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嗯，好，咁睇翻就上个星期五啦，就即系美股嗰边嘅就都做得唔错嘅吓，咁都。叫做即係低開高走啦咁樣，咁見到嗰、那個即係整體美股咧，其實就即係過上個星期初咧就即係急跌咗兩日之後咧，暫時嚟講就企翻穩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市場都憂慮翻啦，究竟美國經濟可唔可以咧，即係喺後疫情嘅時間可以即係 V 型復甦咧咁樣。咁即係依家都市場出現咗一個疑問啊，亦都比較憂慮翻呢個即係第二波嘅疫情會唔會即係出現爆發嘅。咁另外一方面咧，重啟經濟究竟可以即係令到即係嗰個究竟個速度咧、那個步伐咧，究竟有幾快咧咁啊？咁市場依家都有少少即係懷疑嘅咁所以咧令到即係近排升咗好多嘅美股啦，咁啊都即係出現咗一個調整啦咁樣。咁我自己認為咧，即係暫時咧，即係美股即係整體個形勢就係咧近排大幅反彈之後咧，應該會進入一個比較大型嘅同埋即係長期少少嘅上落市嘅咁即係個區波幅個區間可能會比較即係慢慢收窄翻，咁但係咧都仍然係即係比較波動一啲嘅咁港股呢邊咧，其實就即係上個禮拜咧，亦都係咧，即係表現就比較即係反覆一啲啦咁樣。咁一路咧都係即係 keep 住咧喺呢個24000點附近啦，就即係上落嘅咁就即係落到去咧23600點附近咧就會有支持，咁就反彈翻咁樣。咁但係上到去咧上面24300、24400就開始有出現一個調整嘅壓力咁樣，咁即係亦都明顯地見到係一個即係波幅區間嘅上落市，咁去即係幫之前咧即係嗰個大幅嘅反彈做一個調整嘅。咁所以今個禮拜咧暫時嚟講睇到亦都仍然係一個處於一個波幅區間嘅上落啦咁樣，咁下面嘅支持位就23600嘅，仍然係咁就如果你話跌穿咗嘅，咁先至向下咧，再望翻低少少，咁就要望到咧23000點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咁都係維持住上面咧24400、24400、24600呢啲位咧就係阻力位，下面咧就23600點係一個即係支持位嚟嘅。 嗯，咁又到咗答聽眾問題嘅時間啦。今日咧聽眾張先生咧就問只騰訊，咁佢就400蚊邊就買入嘅，咁啊，依家都有獲利嘅情況啦。不過，佢就想問下 Jason 啦，究竟啊，即係騰訊都俾多間嘅大行講到啊，去到500蚊啦，有機會咁樣個目標價提升到，咁係咪應該喺短期持有都可以再獲利多少少咧？咁啊，交俾 Jason 去分析一下啦，唔該。 OK， 好，咁 咁嗱，就係騰訊咧，由上一季個業績啦，啱啱上個禮拜就公布咗啦，咁啊非常之好噶，咁啊按年咧個增長係29% 嘅，咁比起大行嘅預測亦都係更好添啦，咁啦，咁所以咧就業績之後咧，星期四咧，咁就騰訊咧上過最高咧$447嘅，咁但係咧就因為之前咧其實已經升咗唔少嘅嚇，咁講緊咧由呢個三月尾開始咧$320開始升啦。升到上嚟已經係$447，咁啊升幅相當之大，咁所以咧亦都出現咗一個獲利回吐嘅情況嘅嚇，咁去到星期五就即係再跌多少少啦，咁啊落到去$421嚇，咁啊其實如果你用翻周線圖嚟睇，其實個走勢咧開始有少少轉弱嘅跡象添嘅嚇，咁短線嚟講啦，我自己睇啦，就你要睇翻咧可唔可以守得住咧$407咧呢一個比較關鍵嘅一個支持位嚇。如果你话守到嘅，咁样守到$407，咁之后都可以即系慢慢再上翻去。咁所以我觉得张生咧，其实就都可以继续揸住先。咁但系就即系短线嚟讲，可能要挨一挨价吓。咁但系我觉得都仍中线嚟讲都可以乐观嘅，可以再望翻高少少，大约$450附近嘅。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唔该 Jason， 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倾过。嗯，拜拜。 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咁啊，唔该晒阿 O 啦，同财金达人咧，又帮我哋嘅听众啦，解开咗一个钱银上面投资嘅心结啦。 系 啊，咁啊，其他听众咧，头先系咪都已经揾阿 O 你帮佢手，集低咗点样问啲财金达人啊？ 集低咗啦，排到去星期四啦，呢、 這个咁就好啦。咁啊，我哋嘅晨光第一线个热线咧，就而家系开两饭啦，一饭系金钱，一饭咧就系 感情， 感情啦，系嘛？感情嗰方面点样咧？啲瓜葛如何咧？阿 条数都几好系咪？感情方面， 睇睇我哋个。感情數寶， 我哋今個星期咧就敷曬啦，多謝大家支持啦。咁啊，下個星期咧都仲有啲空間可以俾大家預約噶噃。 好，咁啊，即係話咧，如果大家係想下個禮拜揾啲晨光第一線嘅時間咧嚟到去做私人點唱咧，都可以嘅。 嗯， 咁啊，係咪稍後再打電話嚟啊？定依家可以打嚟啊？如果系預約下個禮拜， 而家打電話嚟啦，預約下個禮拜嘅話， 打鐵趁熱 啊 嘛， 係咪？ 係啊，唔使噶啦， 打電話嚟啦， 18723881872388，18723888係晨光 Morning Call 私人點唱呢、這個時候可以打嚟啊！唔係阿小白就係阿 Barbie 聽嘅啦，唔會係我排仔係因為咧呢、這個時候咧，我要留翻個耳朵咧嚟到聽啊小白嘅親子百分百。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嚟到咧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时段啦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住宅社工啊嘉嘉都嚟到直播室。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咁啊最近咧都有好多例如抗疫期间大家留咗喺屋企啦，系咪先？咁无论系屋企人讲紧爸爸妈妈，定还是系成家人嗰个嘅沟通上边咧，坊间有好多嘅唔同嘅报道，又话因为呢段期间接触多咗咧，可能爱又多咗啦，但系接触多咗咧，哎呀，人嘅摩擦又多咗啦，阴公， 冇错， 系啦，容易咧就可能引起一啲嘅嘈交啊、摩擦啊咁样，会有冇啲办法咧，令到我哋可以重拾翻喺屋企建立嗰个嘅爱，唔单止净可能夫妇嘅，或者屋企人爸爸同仔、爸爸同女咁样，或者同妈妈咁样，有冇啲叫做杀手锏可以俾到我哋咧？ 嗯，有啊，不如今日我介绍一下咧，五个爱嘅语言俾大家听、 即系五种唔同语言、 系啦，每五种唔同嘅语言， 但系都系广东话吓。 當然即已經譯了中國人話啦，係啦。咁啊，呢個語言咧係由美國一個叫 Gary Chapman 嘅一個輔導員啦，咁啊佢研發出嚟咁樣嘅。 係。 咁咧其實係將五種愛嘅語言分成五種嘅嘛。咁啊，第一種咧就係肯定嘅語言啦。第二種咧就係精心嘅時刻。第三種咧就係接受禮物。第四種就是服務的行動、第五種就是身體接觸，係啦。咁佢講緊咧就係、其實我哋夫婦嗱，淨係講夫婦之間先， 好啊好啊， 係啦，就夫婦之間咧，其實係好需要識得點樣去表達對方愛嘅語言。嗱、搞清楚，唔係去表達我自己想點，係、我要知道對方嗰種愛嘅語言係乜嘢咧，跟住我先正可以咧去表達出嚟，令到佢接收得到。 哇， 係啦， 開始深咯件事， 係啊深啊，即係等於愛嘅銀行，有冇聽過 Love Bank 咁樣？ 哇 有冇听过？ 冇啊！你继续 系啊，即系睇下你个银行有几多少钱。即系当我哋个关系，如果我哋嗰个爱嘅银行一路储钱，一路储钱，就是、用对方爱嘅语言去表达，令佢明白。咁令到佢嗰个 love bank 里面嘅储蓄越嚟越多。 哦，系啊，我记得啦，我记得啦， 记得系嘛？即系当有咩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就喺里面攞存款嘅。 系， 即系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大家之后例如处理沟通啦、或者摩擦嘅时候，我哋真系有个本钱咧？咁其实我哋储都好紧要。 即系遇到风浪嘅时候就靠嗰啲本錢啊， 冇錯啦，但係本錢係好快使曬， 係通常都係噶啦， 所以要儲。咁、所以我哋就要諗啊，啊，其實我點樣、 本錢除咗儲之外，仲有冇得投資嘅咧？令個本錢快啲本金快啲 increase 佢落去 都得嘅，但係前提下做好第一步先。 係啦係啦， 你真係講得啱。我舉一啲例子咧，你就明噶啦。嗱，曾經咧試過有個 case 嘅，就係、兩公婆嗱，未去到講小朋友啊，其實小朋友都有五種愛嘅語言，都係用呢一個嘅 concept。 係 咁咧讲紧两公婆啦，咁啊佢开头咧就个老公咧就同老婆讲：我煮一餐好食嘅晚餐俾你，咁买晒所有嘢啦，又整晒嗰好多嘢啦。但系个老婆咧就同个老公讲啦：喂，唔系啊，其实我想一齐整啊，一齐整啦咁样。唔使噶，你坐喺 sofa 度得噶啦，你千祈唔好喐。 大家都用咗大家心入边认为最舒服嘅方式去对待对方，但系唔系对方想要嘅方式。 系啦，佢用嗱。再深入啲就係佢用咗佢自己嘅愛嘅語言，去表達俾對方聽，即係我嘅語言係咁樣，所以我要你用呢種方式去表達。嗱、咁到最尾好搞笑啊！咁我老公就話：你真係坐喺度咧，真係唔好喐啦，我會煮一餐好好食，我已經諗好曬 recipe 噶啦。咁跟住咧個老婆咧就話：我真係好想。好想 一齊煮， 係啦，咁佢到最尾咧就話我烤雞翼啊，烤雞翼 OK 嘅，即係最簡單，你俾我烤。咁我老公咧就話得八隻雞翼裡面你烤一隻啊，嗰隻仲要烤完係你自己食嘅。 哇！ 即刻就嗌大叫著曬啦，咁到最尾係嗌交收場啦。咁嗱呢個 case 上面咧，你睇到個老公咧，其實係用緊咧一個叫服務行動， 係 即係我 serve 你，我服務你，去令到我表達。我对你嘅爱，但系老婆唔系、老婆咧系用紧一个概念叫精心时刻，即系我想大家一齐系有质量嘅一齐嘅活动嚟嘅，即系有互动啦，有互相之间个一齐嘅感觉啦、但系好似感觉都有啲冲突嘅，因为我去服务你，跟住我系想另一个就我好想一齐咁样，咁变咗大家咪会有多拗撬咯。咁、如果嗱呢、这个好小事啫，但系如果你长时间每一日发生唔同时间，你去表达爱嘅时候，原来到最尾大家都嗌交， 系 咁你个银行就一定负资产， 咁就变成咧好多嘅例子就系话哦，同佢讲都唔明噶啦，对牛弹琴，讲佢又唔理咁样。慢慢變成就係呢啲我哋成日聽嘅説話噶咯喎， 冇錯啊，同埋好多時候我哋都要求咗對方用我嗰種模式嘅、即係我係要咁樣嘅，咁但係對方又真係好唔同噶嘛，咁、變咗大家就會好似你又講緊日文，佢又講緊德文咁樣， 係咯， 咁到最尾其實即使係有愛啊，我係想付出，我想俾你感受，但係到最尾都係掉翻轉頭行嘅。 哎呀，咁點算好咧嚇，嘉嘉？ 所以頭先第一步我就講啊，你最緊要咧就係唔係去留意自己嗰、那個。即系你个爱嘅语言，其实最紧要咧，你要知道对方爱嘅语言。你知道咗之后咧，你记住你要投资，就头先你所讲投资啦，你要投资，你懂得投资同埋努力付出去投资。 唔知有冇啲计仔可以有杠杆嘅咧？嗬？ 呢、這個再深奧啲啦，已經去到係啦。嗱，舉一個例子，如果啊如果你個伴侶係要肯定嘅語言嘅，即係你要肯定佢啦，你要讚賞佢啦，你要欣賞到佢個過程付出啦。如果佢係一個咁樣嘅人，你就真係長時間嗱佢咧。 就 Gary Chapman 咧就話要2至3個月嘅。就我就覺得2至3個月對於香港嘅家庭嚟講，即係好多時大家都係即係好要快，咁所以咧2至3個月可能大家都好痛苦嘅、我就建議咧大家至少做一個月，投資多少少一個月，你投資一個月，你不停咁樣，總之每日定一個目標，我見到我老公或者老婆，我盡量我都讚下佢，我試下欣賞佢，但係咧會好恐怖， 變成一個習慣， 係啦，但係咧會恐怖嘅開頭嗰幾日、因為你冇讚開佢啊嘛， 冇起雞皮，我想講， 係我試過有個家長真係話。我真係你叫我做呢樣嘢，我真係好努力做，跟住我就讚佢啦，讚佢老公啦，咁老公咧就換咗個廁所個地氈啊，跟住就話你真係好好啊，你會換咗個地氈，你真係好細心啊，老公咁樣啦，跟住老公嚇親啦，就望住佢老婆，我咪近排做錯咗啲乜嘢，你係咪串緊我？即係又或者係我因為個老公咧亦都唔習慣，其實個老婆講嗰時候都覺得好怪嘅。但係當你講得多咧，你發現咧你熟習咗之後咧、而另一半咧開始接受咧、 就冇乜嘢啦。 係啦，嗱、個轉變就嚟啦，開始發生到呢個位之後咧，佢就會開始老婆好似唔同咗。跟住咧，佢就會對你個態度會好咗嘅。通常因為你滿足咗喺佢個 love bank 裏面，佢儲到咁上下啦嘛。我哋話 love bank 咧，佢儲到咁上下咧，佢會有缺口嘅。個缺口咧就係佢就會即係留翻啲愛俾你嘅，即係你要儲到咁上下，佢先會留翻啲愛俾你。咁嗰陣時咧，你再去請求佢用你嘅 love language 去愛你咧，就會好好多啦。 哦，哇！呢都是心理的巧妙位来的、哦。 这个都 不是策略来的，不过呢就建议大家即真的要第一步要自己付出了先，同埋要理解了对方。即否则呢就会变成一种要求。我要你这样做啊、你快点去照顾看个仔做功课、其实你这样你发现到最后搞不定了。很多时候我都听到啦，例如举个例啊，老婆最喜欢的就是我老公做什么打机的。即是这个是很多的例子。 好想我的机卖晒啫。 那你是好彩。咁啊，即系喂，你做咩打机啊？仲去睇仔？但系你要谂下喎，即系啲老公会成日都投诉，佢成日都唔中意我打机啊。嗱，咁你系接收错咗，即系接收错咗啲乜咧？其实佢唔系投诉你打机，佢系投诉你冇去睇个仔功课。即系可能咧，嗰个老婆咧系要一个服务嘅行动嘅，佢就要你服务。其中一個服務就是照顧個仔嘅功課。如果你處理到個仔嘅功課，其實分分鐘可能佢唔會話你打機嘅，即係只不過係每一次佢叫你去睇個仔功課，你都走咗去打機，於是佢就咁樣出聲啦。即係所以我哋要搞清楚，究竟你另一半佢係用啲乜嘢愛嘅 language。當你知道咗，你不停咁樣付出，不停咁樣做，做到一個點，大家都 OK 啦，你就開始有一個請求。請求佢用你嘅方法去表達佢對你嘅愛 啊！哇，呢、這個都好緊要啊！即係屋企嘅溝通啊，同埋屋企嘅愛咧，如果做得好嘅話，唔單止係夫婦兩個人啊，就成間屋連埋屋企嘅仔仔都受惠啊！ 冇錯啊，其實係基礎嚟嘅。即係如果我哋做得好，打到個底，大家嘅關係好，其實個小朋友咧會喺你哋裡面學習到，原來咁樣就係表達愛。原來爸爸媽媽有唔同嘅方法。 人與人之間 係 要稱讚，唔係我窒下你，你窒下我咁樣嘅、哦。 冇錯， 咁啊小朋友都學得好嘛。 其實小朋友都有五個 language 嘅，即係五種愛嘅語言嘅。咁但係太細嘅小朋友未有咁快發掘到嘅。咁因為佢太細咧，佢未去到一個層面，佢知道佢嗰個取向咁樣。所以我哋即系都系讲紧啦，即系夫妇之间，我哋处理好先，即系唔好成日就系谂住我要搞掂个小朋友，要教好个仔， 修身齐家系有步骤嘅，系咪？ 冇错， 系啦。咁啊，呢个爱的语言，我哋第一步咧就要做到嘅就系一个肯定嘅语言嘅步骤。喂，有冇第二步？我哋讲埋佢先。 其实咧唔系一个 step 嚟嘅，即系只不过五种啦。 五种嘅 第一种就系肯定嘅言辞啦，第二种咧就系精心时刻。头先我讲咗少少嘅，就系我哋大家之间系真系有开心嘅感觉啦，一齐做一啲活动啦。或者大家有成長嘅，嗰種精心嘅時刻咧，係包括兩個元素嘅。第一就係個人成長，即係會令到大家一齊成長嘅，即係唔係淨係講緊日常生活。 即係例如可能大家去 plan 一啲嘅計劃一啲嘅活動，而嗰啲活動係可以令到大家個心咧。 都是可以繼續在一起咁樣嘅。 係兩心一齊啦，又或者自己個人成長係啦。例如舉個例，解難能力啊，又或者自信心啊，係大家一齊喺自己個各層面成長。 嗯、 第二種咧就係、是你嘅情感交流， 嗯、 即係嗰個精心嘅時刻咧，係一定要有互動嘅，有個情緒啊、 嗯、 情感上面嘅交流嘅。 係咁啊，五種嘅元素啦，我哋今日咧喂 講 得兩個啫喎，下次再講埋嗰三個好嘛？ 好啊， 好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这肩膊背起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起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串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住气，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心。 好，呢一首嘅新歌咧，嚟自关智斌嘅《日月》吓。咁啊，如果有睇过呢一首歌嘅 MV 嘅话呢，都同呢一个家庭亲子有啲关系嘅吓。啊，古仔咧唔长谈啦，有兴趣自己搵嚟睇呢。 晨光追踪三十一。 要睇啊！我今日留翻时间嚟啊，问下罗启新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睇咧？ 好啦，咁啊，今晚八点钟咧，彭仔，咁啊，听众留意啦吓。咁就铿锵集咧，就会讲下一班咧，就系、是、舞台上面嘅即系台前幕后人员啊。 系。 咁咧而家系陷入停摆噶啦嘛。 啊。 咁所以咧，佢哋就要揾好多其他嘅嘢做，有啲去蛋糕店嗰度做助理啦。 系。 有啲去巴士上面咧做即系喷洒呢个消毒涂层啊，临时工啦咁样。咁佢哋希望咧就系、是、希望有一日咧、可以重踏舞台嘅。咁要等下啦。 其实咁都几实际啊！有句说话咩马死落地。行啊嘛， 系啊， 天无绝人之路嘅。 咁同埋你咪当自己做紧第二个剧本咯。 啊，又喺另一种人小人物嘅生活当中攞经验咯，嗬，攞灵感啦。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里边咧啊，系环节咧行游香港咧，咁啊同呢一个咧绿色。地球的協作總監啊 ，Vivian 咧一齊咧去睇下咧黃麗敦啊，黃麗敦水塘附近嘅山火情況啊，其實有樣都幾唏噓嘅，因為咧原來嗰度咧十五年前咧成班義工咧係種咗30,000棵樹嘅，而家咧剩翻唔夠一成啊， 哎呀， 即係你諗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咁樣，呢啲樹木就噗一聲。因为一啲咧疏忽啊，或者系武功德咧就冇咗， 留下火种。 系啊，咁呢轮咧，如果你话咧，即系睇嗰啲旅游节目咧，喺你熟悉嗰啲地方咧，你去唔到咧，你又觉得咧掹掹震震咗，系咪先？ 定系可以望梅子渴啊？ 吓，咁啊，不如咧去一啲咧，我谂咧。100香港人咧，冇咩边个 哦，即系大家都去唔到嘅，反正都 冇一个留过会去嘅 太空， 唔系系飞制啊。 匪制系嘛，即系或者 叫毒匪制呢样嘢咧，咁你净系咧每年咧就系呢个 Rugby Seven 嘅时候咧，你听住佢哋啦吓。 喂，不过唔系喎 ，Cousin， 好似近年咧多咗一啲嘅旅游节目咧，都已经有介绍呢个地方好多啲热带风情啊等等。其实可能都已经多咗人去噶啦噃。 我最想知道一样嘢嘅就唔系我头先讲100咧，唔知有冇一个，因为你知嗰100里边咧，梗系日本啊、加拿大啊， 攞晒啲 quota 啦已经 咁但系咧， 啊，呢、這个即系嘉宾啊 ，Priscilla 咧就带佢父母去到斐济嘅城市啊、嗯，叫做南迪咧，系过咗八日六夜，哎，我好想知八日六夜点样计， 系点样餐出嚟噶？ 点解佢又系通常八日七夜噶嘛？ 啊， 佢又唔系话有咩诶飞机嘅时差咁样，究竟点样八日六夜就出嚟啦？咁呢个我就要诶好有兴趣知道。咁九点半有一个新节目啊， 系 叫做走肉家庭啊， 吓， 即系好似咧 走素 咁样，系啦，即系唔食肉， 即系食斋啦， 系啦，但系呢四个家庭咧都系好中意食肉嘅。而家就用做一个社会实验，要佢哋嘅家庭，不过香港做唔到，要佢哋家庭里面咧饲养我哋非常之中意食嘅鸡、羊、猪同牛， 跟住唔食佢哋。 咁咧，然之后咧就当佢哋宠物咁样，睇下过咗三个礼拜之后咧，佢哋会唔会咧对于食呢啲肉咧？嘅欲望有所減低、 哦、好咁啊！留意呢個新節目嚇，都係港台電視31嘅，多謝你劉啟新。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首班接载滞留印度香港居民返港的专机今朝早大约六点半抵港，大部分乘客戴上口罩和面罩，亦都有乘客着上全套保护衣。专机上共有249名香港居民，包括7名不够两岁的幼童，他们会先前往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之后送往火炭骏阳村的检疫中心接受强制检疫。专机费用由乘客支付，每名占座位的乘客需要支付大约3800港元。伊丽莎白医院自今年二月下旬开始试行在其中一个隔离病房使用一个配有三层层架的机械人作为医护小助手。医护人员只需要在屏幕上输入目的地，机械人就会利用机顶镜头辨认病房天花板上的预设标记，自行到达指定位置协助送餐、衣物和被铺等等。遇到障碍物的时候，机械人就会自动避开和绕行，并发出声响提醒避免碰撞。伊丽莎白医院中央护理部高级护理经理麦国权说，医护人员对今次的试用安排反应正面，表示机械人的运用能够减少医护人员和病人直接接触的次数，大幅节省时间之余亦都减低传播风险。不过机械人属于借用性质，今个月底就要归还给供应商。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杜伟在特拉维夫的住所去世，终年57岁。环球网说杜伟因为健康原因意外去世。杜伟星期日被发现在特拉维夫郊区的住所身亡，以色列警方到场，发言人说初步显示杜伟死于自然。杜伟做过驻乌克兰大使，今年二月获任命为驻以色列大使。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今个月12号，当日他同以色列外交部官员举行视像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对杜伟突然去世表示深切哀悼。特朗普政府继续将新型肺炎在全球爆发归咎于中国，再度批评北京政府向世界隐瞒疫情，导致美国经济受损害。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以中国病毒来形容新型冠状病毒，说首名新型肺炎患者在中国确诊之后，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掩护下向全世界隐瞒病毒消息两个月，之后再遣送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搭飞机到米兰、纽约和全球各地将病毒散播，批评中国原本可以将疫情局限于武汉，但结果造成全球大爆发，因此需要负责。国家卫健委国际司监察专员李明柱较早前说，自新型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中国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向世卫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讯息。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稍后同星期三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59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6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8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20.2升1.04元，腾讯控股420.8跌4毫，阿里巴巴198.7升1.7，小米集团12.28升3.2，友邦保险68.45升2毫，信誉光学科技113元跌9.5，美团点评120.9升1.5。平安好医生103.1跌9.2，华润置地30.1升1毫，汇丰控股37.9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6，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8，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20073点，升36点。港金现价报1623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57美元，卖出175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架坏车啊，喺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嘅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就系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温思劳街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学园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啦。咁因为港咗有坏车啊，咁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就是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东港中心噶。咁后少少啊，近住太古城一段咧都系慢车，排到去西湾河。咁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咧，落去渣华道嘅支路都系挤塞，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彩云村一段就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新光中心；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是、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学园街，就系、是、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啊，近住温思劳街嘅快线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龙尾都系排到学园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又继续晨光第一线，不过呢个时候呢就是、我哋轻松一下嘅，同听众朋友一齐吓，咁、就享乐时代嘅。今日轮到边位主持啊？ 轮到阿 O 啦。 好，阿 O， 咁啊，食嘅、买嘅、睇嘅、洗嘅，定系乜嘢咧？ 系食噶，咁 食嘢好嘢， 都要用多少少钱啊？吓， 唔怕啦，辛苦揾嚟咩啊？ 自助式啊，啱啦。咁但系咧，今日咧。我想了很久 雷暴警告延长了、 哦是啊、行雷之时大家入回 indoor 地方、啊、今天要介绍这间餐厅都有 indoor area 和 outdoor area 的、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的11:45分大家留意住啦。喂，咁咧，我今日午夜少少啊，平时咧都会顺一顺彭爷噶嘛，即系我哋通常彭爷中意嗰啲，我哋都会将啲喜欢嘅享乐时代咧， 唔使咁顺 一顺。唉，今日我午夜啊， 证明佢摆你嘅位置几高啊！ 你真系好重要喺佢心目中， 你真系压错住啊！ 唔系、我冇压住，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话题倾。今日咧，彭爷可能就冇个共同话题， 可能系唔系？唉，怕佢啊！哎呀，讲嗰样啊，真系 今日咧，今日。真系冇计啦！啊，要离开你一阵先。 我知讲牛肉， 系啊，真系 啊、 哦，牛肉。 咁我都系个人口味啫、啊，我又唔系食咗会爆炸嘅。 其实咧，我 应该要播翻只 beef 先得。 系啦、 可以播得。 系啊， 我戒食牛肉啫。系 啊，其实 个人口味啫。 我阿妈咧都叫我戒食牛嘅，因为我属牛嚟讲咧，唔好食自己啊。 我咁解噶？ 系啊，咁。 哎呀，我食咁多。另外一種嘅 食翻自己，即 係 冇嘢嘅， 即 係 你熟 嘅， 你熟蛇啊，唔好食蛇啊嘛。我阿媽講噶咋嚇，咁啊呢個唔可以一概而論噶嚇，咁啊，但係即係小弟咧就戒唔到牛啊，因為咧我都係好中意食牛肉嘅一位朋友嚟啦。咁啊去咗一個新場啊，哇6000尺啊！嘅一個牛扒， 仲夠膽開新場？ 係啊，啊喺呢個荃灣西嗰度有一個商場。 本身上年已經定咗開啊嘛， 係、咩？ 有啲鋪頭係㗎， 你又知啊？小華， 因為我識得好多日本朋友，佢哋嚟香港開餐廳咧，佢哋原本話見到咁，即係無論社會運動定還是疫情咧、因為佢哋 plan 曬啊， 係 啲錢，譬如落咗訂喺香港，咁你焗住嚟啊嘛， 係、 所以點都要開咗。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原來呢一間鋪頭咧，佢本身咧喺中西區都有分店嘅， 即係集團式㗎。 係啦。咁今次第一次開過去即係荃灣區咁樣啦，咁啊個佔地都大，頭先講咧話有 indoor area 同埋 outdoor area 啦，咁啊我自己咧同屋企人咧就坐喺叫做户外嗰度食嘅，因為上個星期天氣都仲好。嗱，先問下啲拍檔先，嗱彭爺就唔食牛啦，咁小白同埋 Barbie 你哋好唔好牛肉咧？ 我 OK 嘅，唔係、超級中意，但係都 OK。 我好啊， 係啦， 中意鋸扒嘅我。 嗰、那個咧鋸扒係乜嘢咧？因為佢首先咧做到一個牛扒版嘅 omakase 即係咧你入到去咧，你可以先揀一塊扒，跟住咧有個廚師咧就同你講啊呢塊扒咧可以點整、你覺得 O 唔 OK 啊，白先生？咁、你就可以即係當然又可以諗下、OK、或者 有啲似揀海鮮， 係咯係咯。 佢做到一個凍肉鋪咧，因為我之前咧睇翻呢個德州電鋸大屠殺咧，佢咧未有個太 要 鋸， 點解要呢套啊？ 有啊，佢中間咧就有一袋袋咁樣嘅豬肉啊、牛肉咁樣吊曬喺度，跟住嗰個變態嘅殺手就開個電鋸，跟住咧就令到我咧好想食肉啦，跟住我就 竟然 有呢鋪人喎， 哇！佢變大啲啊，甘拜下風。 你聽下啲笑聲，幾恐怖， 幾恐怖。咁啊，跟住咧就試下呢一間鋪頭啦，咁樣咁啊入到去食嘅時候咧，咁佢 咪先？我想問阿歐啊，咁佢係行一個日式嘅和式日式嘅路線啦，定係其實都係中式㗎？ 佢唔係中式，亦都唔係和式，佢係法式嘅。 法式， 佢係法國人做老闆嘅，法國 嘅牛扒店嚟嘅呢一間係。咁、所以咧， 咁個肉係邊度？都是法國的， 佢有入意大利肉嘅，有入西班牙肉嘅，咁有歐洲肉多啲嘅，咁就同美式嘅扒房唔同嘅、美式嘅扒房咧，通常咧兩三款嘅牛扒可以俾你揀嘅啫，咁、法國咧就多好多唔同嘅品種啦。咁、佢首先入到去咧，有好似你去超級市場嗰啲凍肉啊，或者買牛扒個 area 咁樣嘅，佢係超級市場嘅三倍啦，呢、這個 area 係 三倍嘅、你譬如超級市場通常你買塊牛扒西冷咁樣，咁佢嗰個雪櫃味即係類。似一我估佔 一個好細啊， 三百尺到啦最多。咁佢咧淨係個雪櫃咧都講緊有成千尺嘅。 哇！ 圍唔圍到啊？ 係啊，你唔好諗人哋圍唔圍到事啦。 關心佢啫，佢咁好，如果真係好食嘅話，我擔心佢。 唔係，我覺得好食，但係真係貴嘅，真心貴嘅。同埋佢貴 係行高檔次嘅食肆啦，或者顧客啦。 佢個貴喺邊度咧？就唔係啲牛扒喎、如果你單入去食牛扒咧，其實 冇 service 唔通 係？唔係幾抵嘅。嗱，我先講咗，譬如你100 gram 牛扒，咁佢咪有個價錢咯？咁佢照計嘅啫。咁咧，佢貴係咩咧？貴喺個 side dish 嗰度，佢每個菜嗰啲 side dish 咧，即係可能芝士西蘭花咁先算啦，有一味係。九啊幾蚊一個 side dish， 即係一蚊雞。嗱、本店做一蚊雞啊，一蚊一隻雞。不過你叫碟菜同白飯咧，200蚊。 係啊，嗰啲突然間有啲鸚鵡豆，即係焗鷹 仔大過豬人婆。 係啦、跟住佢嗰啲焗鸚鵡豆又係70几蚊一嘢咁樣咯。係、跟住咧同埋佢有其他嘢食嘅，咁啊唔係淨係牛嘅，咁佢仲有啲寬條麵啊咁樣啦。咁最緊要係咩咧？佢全部都係外國人 serve 嚟嘅，你一定要練習好少英文。如果唔係， 佢唔係法文啫係嘛？ 唔係法文，但係佢會有香港嘅外國人去主理咁樣。 冇乜問題啦，而家。 咁但係佢個餐牌咧，個餐牌係寫英文定寫中文同英文咧？ 佢個餐牌係寫英文嘅，咁你要 request 先有一個中文嘅餐牌。 哎呀，好似我哋附近嗰間商場嘅一間我中意去嗰個餐廳。 係咪都係咁啊？要舉手先有中文餐牌。 系，因為我其實唔知道佢係有中文餐牌，直至到有一次咧，我幫襯嗰間西餐廳嘅時候咧，有應該係可能內地遊客咧，佢哋識得攞中文餐牌喎，佢係提出攞中文餐牌，跟住佢就有個侍應，我冇望人哋嗰份係乜嘢啊，咁跟住個侍應就有一份中文嘅餐牌攞俾佢啦。 哦，係咩？係嗰間A 字頭咩尼嗰間，定還是有個 Y 人仔嗰間？是咩？佢英文餐牌噶，原來我幾估唔到呢、個。 佢有啲係意大利文添。 係咩？哦，好好好，咁大家去食嘢嘅時候又可以留意啦。咁你話喂，完全唔食牛喎，咁有另一個推介俾你，就係呢個豬肉卷啦。嗱，呢個豬肉卷咧係做到好似威靈頓牛扒咁樣咧，跟住一片咁樣解翻落去，跟住咧就加少少紫色菜咁樣咯。 請問我 食 威靈頓。 牛扒， 威靈頓牛扒係點嘅咧？ 哦，咁佢個 同諾曼第豬扒有冇？ 諾曼第豬扒我食喎，威靈頓牛扒就係呢個聞説係 Gordon Ramsay 最拿手嘅菜式，佢就係將嗰啲酥皮啊整喺個外表嗰度，咁入邊咧就係有一塊牛扒咁樣咯。 呢只就係威靈頓牛扒。 係啦，威靈頓牛卷啦，或者叫做 哦呢種嘅傳統嘅煮法。係，不過諾曼第豬扒我就唔知，我就係知你以前中學行出去 戰役係咪？ 行出去嗰間快餐店就會有。 真係㗎， 諾曼第豬扒飯， 即係其實係改個名啫嘛， 即係勁啲， 有冇拿破崙雞扒咁樣？ 唔係拿破崙，拿破崙本身已經係一種蛋糕嚟嘅，佢未必可以撈到落去。標準 啊嘛， 係啊， 做咗人咁多年，我都係解破唔到呢個名。 曼第豬扒飯係咩嚟？ 咩嚟嘅到底係？係真有其事㗎，我冇聽過。 好奇咩？改呢啲咁嘅名？ 其實個廚師個名就叫諾曼第啊，可能。 等我揾下先，可能真係 神光都有大把波特啦， 有。 好，繼續講有啲咩牛以外可以選擇㗎？ 咁你可以食一個芝士拼盤啦，因為佢入面咧都提供埋酒類飲品嘅。咁個酒類飲品咧係出面咧有個小賣部咁樣嘅，你可以咧喺個小賣部嗰度自己揀支酒啦，跟住就 怼入去，跟住叫佢开咯。咁咧，用翻佢自己啲酒精饮品嘅话咧，又有八折。咁我觉得呢个都系舒服同埋几抵嘅。不过咧，再有一样嘢要留意。头先除咗话要讲英文啦，价钱贵啦，最要留意咧就系你件衫咧会染咗一阵咧好浓嘅牛肉味嘅。 哦， 因为咧， 系啊， 系啊，你喺门口就已经有嗰种味。嗱，当然你话 嗰啲小都冇用，小牛羊嗰啲 friend 啊，但系咧你好少西方嘅铺头有一种有一阵咁浓郁嘅牛味噶嘛，是不是 代表咗佢个通风系统唔系几好啊？ 唔系啊，我估咧佢个 抽气唔系做得几好啊。 佢特登要引你入去啊。其实咧，你喺门口闻咧，嗰阵味系香嘅。你一入到去咧，就觉得哇，全个世界都系牛咁样。我估咧系用味道呢样嘢咧，令到你咧个脑袋咧被洗到一个位置就是，我入到嚟 好好味， 一定整翻几块牛扒啦。 咩味啊？咩味啊？啊，好香啊，牛味啊，咁样啊， 系啊，即系我估系咁样 咯。我都有听过有啲铺头佢哋设计个厨房个通风口一个抽气扇咧，特登射去条街，等人闻到啲味，好想去闻，好想食你嗰啲牛咁样。 其实都会啊，因为咧佢嗰个唔系啊，佢嗰个通风口 咧，我讲下小白讲嗰啲啫。 系啊，可能真系有咁嘅机会啊。佢嗰个通风口其实驳出去咧，嗰个荃湾嗰个海滨嗰度，啲人跑步咧，其实闻到好大。 哇，咁好辛苦啊！好惨啊！ 好影响跑步嘅情绪啊！ 我都觉得 跑到两个圈都。都唔得喎，咁樣。 我上次都試過 啊， 係啊，你譬如如果跑過嗰啲咧，快餐店咧，食炸雞嗰啲咧，其實都好辛苦噶。你跑過嗰段路， 係啊， 係因為嗰個 嗰啲油炸味好忌啊，唔係啊，嗰啲 唔係個引誘好辛苦， 唞唔到氣啊！你覺得，因為佢嗰啲通風口咧，咁樣吹正你嗰啲街咧，係好辛苦。係 啊，我所以我覺得呢個鋪頭都係一本本，係一本本。 咁阿歐你去幫襯呢個餐廳嘅時候，佢個人流點樣啊？ 人流係多噶，多得好緊要，多得好緊要。可能大家叫做新马桶啊， 新马桶 啊，系啊，我觉得系咁啊。咁如果你话喂都冇乜地方好去，咁啊自己住开嗰区，咁啊可以试下咯。都系嗰句啦，新马桶你影张相，握手指公都 OK 嘅。 咁啊，如果中意食牛嘅朋友啊，睇下啱唔啱佢哋啦吓。 嗯。 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牙。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亦见。有经历撞战，岁月却随人先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有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子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碰面。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 有 Warren and Candy 嘅作品，名字叫做紅白啊。咁啊，無論你食呢個紅肉定係白肉咧， 你竟然咁樣聽到啊？ 係啊， 好嘢喎！ 仲可以配紅酒同埋白酒，仲、 啊、 可以配埋紅酒同白酒添喎。 我喺後欄嗰度收收 錢啊！多謝老闆，多謝老闆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咦啊，小白，我见到 這個計算簿裏面寫著是一個英文名字，今天有朋友 Shelly 早晨啊， Shelly 早晨啊， Shelly 是啊，早晨小伯 早晨啊， 早晨 陳爺爺早晨，阿歐早 晨， 早晨 Shelly 早晨， 早晨啊， 好厲害啊，齊曬噏到曬我哋咁多個，係咁啊 ！Shelly， 你今日咧打到電話嚟，可以霸住呢個今天五月十八號啊，做你嘅私人點唱，有咩點唱想講啊？ 點俾我一個老同學叫 Alex 嘅、 ，Alex 係男仔女仔啊？ 女仔誒、男仔啊，男仔又緊張。 唔係因為我有，我點解咁問咧？原來都有女仔叫 Alex， 係啊係啊， 係咁樣。 哦，我唔明白。咁啊，佢係我老同學咧，就小學同學嚟嘅。 係。舊 係啦， 啊舊同學都唔用啊，用老同學啊， 點解要用呢個字眼？暴露咗年齡啊，唔好用呢啲嘛。小學同學咪得咯。 你哋興咁叫㗎，係 咪啊？ 因為我真係 唔細啦嘛。 唔细啦，系啊，朋友，我唔细噶啦，所以我哋真系有成如果数真都，我估计都有四十年啦，系啊， 系啊，我啲小学同学都四十年啦，真系分分钟， 系啊，所以变咗我用老同学嚟称呼佢啦。 哇，你真系够胆啊！如果我用老同学称呼我啲旧同学，打死我，因为佢好多都系女仔嚟嘅， 即刻喺啲群组， 而家做咗阿妈， 喺啲群组嗰度嗰啲贴图全部都系开机关。枪射啊！程振达咁 样啊，唔会边个人够胆啊闹啊彭爷爷啊，唔会嘅，你就唔会嘅。 我攞一封封嗰啲信嚟俾你睇啊！ 好啦， 日嚟下日嚟日， 行业咁厚啊 ！OK， 你唔系闹你噶嘛？唉， 好啦，讲 你都后来变晒闹我。 讲翻小学同学先啦，好唔好啊？咁开心 Shelly 啊！ OK， 同佢記憶中咧，就係因為細嗰陣時咧，咁我係讀啲女子學校，咁但係咧就好少男同學嘅，我哋間學校收，咁竟然有緣佢就入到同大家都同呢間學校，咁就我哋坐校車相識嘅，咁跟住咧就好特別啦，咁我就唔知點解同佢好啱傾，因為我比較靜嘅細嗰陣時，咁啊係啦，咁啊落車嘅時候可能佢話俾我聽記得翻咧，就話我好似問佢想唔想你屋企做功課，咁佢話都好啊，咁 哇你真係引狼入室啊你， 唉唔係，咁跟住咧佢話都好啊，咁就咁嗰陣時因為我哋翻全日制，咁咪三點零鐘放學，咁我媽咪接完咧就話好啊，同學仔一齊上嚟啦，咁就上嚟就食炸，即系食个 tea 啊，系啦，食完个 tea 之后咧，系啦，食完个 tea 咪就做功课咯。咁跟住咁，妈咪就会问佢：，你留唔留低食埋饭啦？不如食埋饭先啦，因为 分唔分埋啊？ 女婿咁啊，好似女婿咁啊， 小学生你话 女婿啊？ 小学生唔系，因为我妈咪就觉得佢一个男仔屋企冇乜人，佢爸爸就翻工，系啦，咁所以就问下 佢。 系啦系啦，咁咪煮埋饭，咁咧就咪俾佢食咯。咁我哋就做功课，食饭，咁啊生活都过咗，大约就系嗰两年咯。 有两年时间系咁样嘅。 有两，冇错冇错。咁跟住之后就升中学咧，咁啊各自就即系叫失散咗嘅，其实。 咁但系就都应该佢会系即系发育时期就食量会更多噶啦。咁阿妈都招呼唔到咁多，食同我哋。 呢一个男仔唔错，可以留喺度噶啦，系啊，要坑佢走噶啦，咁样系。喂，之后点样失散咗之后又可以重逢翻啊？Shelly， 就系喺个学生群组咯，你就斋啦，中学群组咯， 系啊，真系好嘢啊，又揾得翻， 系啊，中学群组揾翻，跟住就大家再相应翻咯， 系大家都好啊嘛，呢咁多年过得 好啊好啊，就系因为咁嘅机缘撞翻之后咧，就我依家都有协助帮佢做下工作上边嘅嘢，希望用我有限度嘅知识又好，能力又好，都帮佢咯， 系 协助紧佢咯， 好咁呢位嘅老同学生日系咪？ 是啊，咁佢就多谢你哋，咁我都喺度衷心祝佢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咁工作上面都所有嘢都能够倾咗之后都能够成功，係啦，咁就继续好似哥哥首歌，因为首歌系佢鍾意听嘅，咁所以就点俾佢，希望做一个鼓励，咁都系几时起步几时开始都系会成功嘅。 好， 呢首歌《风再起时》，多谢 Shelly， 多谢你哋， 拜 拜。 Bye bye， 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 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痴。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片片欢呼里再泣诉我情。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来日某天再相见。 多谢 Shelly 吓，拣咗呢一首《风再起时》咧，哥哥嘅作品咧就送俾佢嘅老同学啦，阿力生日快乐嘅。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明天见， 拜拜。